再多二十人感染，卫生部门形容数字令人担忧。澳洲累计超过7500宗确诊病例，惠州占1900宗，当地新增20宗病例，8宗是社区感染，未知源头，引起爆发第二波疫情的忧虑。卫生部门将开放两个新的病毒检测站，鼓励民众即使出现轻微症状都要去做检测。惠州上周末再延长紧急状态一个月，邻近的新南威尔士州表示不会为州与州之间的通行实行严格限制，但州长敦促民众避免前往南部州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76点，跌31点，成交金额31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4点，升5.1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97.4冇起跌，阿里巴巴222.2升2.2。小米集团13.34升6.2，中芯国际27.7升1.25，心动公司30.15跌2.85，美团点评176.5跌3毫，友邦保险75.6升7毫，港交所318元跌2元，网易135.6升3元。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9.707，瑞士法郎8.208，澳元5.389。加元5.722，新西兰元五点零二一，欧元8.771，每百日元兑港元7.28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153。日经平均指数报22560点，升14点。港金现价报16365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美元，卖出177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第二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噶，就系、是、七咸道南去观塘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第二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咁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啦，第二线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咧比较车多。咁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日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而家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受交通意外影响在理工大学，所以现在车龙都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海富中心。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都几长的，排到去西边街。东区走廊西行，东区走廊去返柴湾方向落渣华道的支路挤塞，龙尾在维园道上桥位。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挤塞，排到启福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穿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六月深一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有几认真，有迹可查。 五月至到七月咧就开始少啦，五六月咧萤火虫开始喺松仔园出没嘅一个大好嘅时机，都会有好张咧。 五月至七月就开始少啦，但五六月咧就系咩？你有咩说话咧？我真想问啊！嗱，你啲咪嘢嚟投诉咯又？ 系咪认真霸气咧？咁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你都要认真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轻谈展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我是艾力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保育广东歌的梦工场，对不同年代的新歌旧歌都可以温故知新，希望你和我都会爱惜享受这个原地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我介绍一下先啊，我咧就系桂花田，我结咗婚噶，老公叫阿华，仲有两个仔女噶。 唉，好失望啊！我仲以为揾到同类笋盘添。仲有冇得拣啊？ 哦，有噶，我系黄耀祖，我有只狗咧叫摩尼公主嘅。 你系我师兄嚟噶，读演艺噶嘛，我崇拜你 OK 噶啦。 OK， 咁你自我介绍下先啦。 哦，我啊，我青春啦、啊，活力啦、啊，魅力过人，笑容可掬啊！ 等等先， 监制你揾个咩人翻嚟开咪啊？点 解可以仲夸张过我哋噶？ 唔系啊，我好中意听风骚快活人噶、啊，一个礼拜听足七日噶。 呢句咪讲大话咯。 哎呀，唔系话祖祖，我哋可以上网重温听风骚噶，叻仔，插得好。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首先未讲名之前，我哋要多谢我哋里面嘅清洁大队长桂花田姨姨。 哇，系啦，你健康啫，我健康嘛。 哇，哎呀，伤心事，伤心事。唔系，东东早晨，东东 早晨啊，曾志豪。桂花田去喜谈啊，见到我哋。 佢唔系，你以为系喜谈？ 你错啦。 佢呢叫哽咽啊， 哽咽。 点解要哽咽啊？ 你话咧？ 冇理由。 开麦前咪讲啊嘛，我哋要奉行呢一个咧。开车前咪饮，开咪前咪讲，咪讲乜嘢啊？ 冇讲咩咧，咪走。 冇啊，我哋头先一路讲啲 number 啫嘛。 冇错，真系。 哇，真系升到咧，真系啊！ 你越讲一句升，佢个心就越往下沉，然后我仲要唔生性。再加多一腳，將嗰啲黑歷史數曬出嚟 之後， 哇！佢頭先開麥， 撒鹽， 真係撒鹽，所以好消毒咯。係啊，頭先你幫我哋噴嗰啲酒精嗰啲噴霧咧，就我同阿東東咧就喺你傷口度撒咗啲粗鹽、幼鹽、餐桌鹽，咩都撒曬。 鉗鉗咗之後先同你開得麥。早晨，得頭早晨啊，何燕東。 冇事啊，你睇下幾專業，而家開麥即刻笑曬啦。 係啊，不過頭先你都嘗試用你嘅人生經驗去話俾佢聽，受傷嘅點治你 啊，系啊， 真系 低处仲有低嘅， 系咯， 仲有低，唔使理嗰啲星星跌跌嘅，最紧要咩啊？最紧要自己开心系先， 系啊， 跌咗一百几十唔紧要嘅， 我都觉得系啫，只要我唔系你，只要信奉嗰个信念，一日唔沽， 系啦， 仲有希望， 仲有希望啊，人生满希望啊， 你打牌都系咁噶嘛，一日唔俾佢割和青走咧，你一日就觉得有赌未为输嘅，系咪 系 咪咁样会开心啲啊？ 人生满希望， 系啊， 嗱，我哋积极晒， 积极晒啦，今日继续有东啦，因为阿祖咧继续逍遥快活咧过去嘅四十大寿嘅， 系 啦，我讲得讲下四十大寿啊嘛，系啊，佢都话佢转字头， 哇，佢有四十大寿真系太过八折， 八折弊啫，八折弊嘅问题啊， 即系我真系 真的要形容做 party boy 都好紧要啊！你冇睇到佢啲相啊？ 有新相啊？ 又有新啊？ 我未更新佢啊！ 好在我时运高啫。 琴日嗰啲都 OK 啊， 系咩？点解佢又有啲咩特别嘢啊？ 我逐日 po 啫嘛，嗰啲相，即系几年激几年激嗰啲咁嘅生日相啫嘛。唔系啱嘅，佢真系我都写住咯。佢真系咧人生胜利王耀祖嘅，真系好 神。唔系我觉得 生日 party， 如果你一间上佢个面书睇咧，你就会睇到嗰啲相咯。哇！ 唔好泼啦，唔好泼啦， 原来咧 会泼啦你。 原来佢俾我哋嗰啲咧真系收敛咗嘅。 哦，系咪啊？即系啲更狂放嘅。 系啊 系啊。其实是代表他还有他炫耀的本钱啊，譬如呢你叫阿田庆祝生日呢，他不够胆的啦，不是因为他不够胆再告诉你，哇原来已经即五字头了， 六字 又来了， 没问题的， 是的，可能他又不想的了， 到那天我们这样讲呢就即是触碰到他的底线的了，哇你五十几了， 是啊，真的 就会呢又要拨的 了，是啊，嗱我们回来呢跟大家不要讲股票了，我哋讲下古嘢啊， 好啊， 计计琴日咧， 我想话你讲古仔添， 系啦，讲古仔都得嘅。计琴日咧，我同你估下呢个蛋黄好唔好之后咧，今日唔估呢啲啦， 系 我咧俾你估下咧，有个出租房间嘅名咧，即系 出租房间 系啦，即系嗱。我哋之前睇嗰啲樓盤廣告咧，咁咪成日寫話俾你聽話，呢個叫做無敵海景，咁咧呢個咧可能就叫單身貴族，係啦，跟住有啲叫孝順父母嘅喎，係啦，就一輪咧，你記唔記得孝順父母係玩咩噶？ 就係咩三房嗰啲啊？ 唔係有一輪咧，佢哋孝順父母咧就係話你買大房咧，楞埋個細房，唔知有啲咩折嗰啲咁樣啊，話買樓上樓下咧， 知咩 啦？係啦，咩仔單位咁樣嚟嘅，咁啊好多呢啲名噶嘛。係咁啊，有啲直情就話咩即係西北遙望，咁就話原來開發大西北咧，可能去到屯門啊、 天水圍啊、 天水圍， 對面望到大陸嗰啲咧， 係啊係啊，嗰陣時就真係有咁 sell 嘅話，你連接住嗰條叫做港珠澳大橋，係啦，咁所以就會有呢啲嘅。咁好啦，嗱，即係你明白佢啲愛好啦。我今朝見到呢個咧，真係正喎。佢話咧叫做女神套房， 女神套房究竟係 想唔想象到係咩嚟嘅咧？ 我幻想緊， 係咯。我哋使唔使俾几分钟时间你谂下咧？系啦，嗱，我哋而家俾几分钟大家去谂下。我又叫我两个拍档，我哋唔好估股票，我哋估下咩叫女神套房咧？究竟今时今日嘅香港住成点先系女神套房呢？吓！今日有桂花田，有何远东，仲有曾志豪，同你一齐住女神套房。 我真的不是故意伤了你的心，你知道男生嘛，总会有小小的吐血。我每次出去玩都会打电话给你，就这次一时忘记。屋子里面的空气一向如此难闻，发现你在人群也发现我。旁边的女生是她喝醉跑来认识我，暂时叫她干妹妹。怎样欺骗你，我现在对天发誓，只想告诉你我始终没有变心。总会有小小的吐血，我每次出去玩都会打电话给你，就这次一时忘记。屋子里面的空气一向如此难闻，发现你在人群也发现我。旁边的女生是她 叫她干妹妹。只是干妹妹，刚认识的干妹妹，你以前还不是我的干妹妹。也是很多余，但我最爱是你，请你要相信。 系啊，佢系张震岳啊，干妹妹啊，咁究竟咩叫女神套房咧？头先我两个拍档都话咧，佢有睇过报道个标题啦，但系就估唔到噶， 冇揿入去噶。 系啊， 我想估， 你不如你先估下咧，佢系讲紧系好劲啊，定系好唔劲嘅？ 应该唔劲嘅，讲套房 系冇错， 系咪？ 即系我哋黄耀祖唔系住套房啊？ 哦，佢系酒店套房。 酒店套房，我冇话佢唔系酒店套房啊。 总统套房嗰啲 friend 嗱，总统套房就劲，点解女神套房唔系劲咧？ 唔系，因为喺你把口度讲出嚟咧，我觉得佢一啲都唔劲啊。 系啦， 嗱， 系咪啊？ 咁好啦，如果 佢女王套房就劲啦， 系啦， 点解女神就有问题咧？ 女神。 即女神代表年轻啦，又靓啦，咁我觉得佢哋又未必有咁嘅能力。 系啊，嗱，我话俾你听，呢个女神套房咧，桂花田同埋黄耀祖可能都唔得。桂花田啦、东东啦、阿祖啦都住唔到嘅，哪怕你当佢系女神男神都好，我勉强得，我可能得，我有机会得。 即要打 棚仔都唔得， 打质 棚仔都唔得， 棚 仔都唔得。 棚仔点啊？你明唔明啊？ 你哋有咩共通点啊？ 系啦，就系上。就是比较横， 比较横， 比较厚， 同埋咧， 厚切， 但我觉得， 但系你又， 但系你咁高， 就 系 要高， 但系佢高，但系同瘦， 瘦 真系，嗱你高，但系你唔瘦啊嘛，咁啊， 一早正面抽击， 正面抽击， 算啦算啦， 好啦，佢系咁样嘅，喺尖沙咀，宝勒巷，喂，好地段嚟嘅，落去就饮啊咁啊就得噶啦， 女神啊，系咪先？ 你系条巷都惊啊，而家 系啦，嗱，尖沙咀宝勒巷嘅女神套房， 系， 咁佢系点样嘅咧？厨房连厕所 好 相通， 厨房连厕所通，咁即系话其实 OK 啊，即系话 open toilet， 我以为系嗰个门咧喺经过厨房先入去个厕所啫 ，open toilet 系因为一啲居屋嘅设计都系咁嘅， 咁佢点样 open toilet 法咧？ 咁啊拉布帘啫嘛，系咪？ 唔系你可以嘅，但系咧如果你当系原装咁样入去咧，真系打开门。你入嗰度房门，就见到你擘大脚喺度屙尿。 哦， 直情系一个咁样嘅。而家佢点样厨房同相连？ 即系开放到咁，即系佢计开放厨房冇遮冇掩嘅时候，你而家连埋厕所 都开放埋。 但系最紧要系，你净系用布帘，你点冲凉咧？ 哦，咁啊， 佢直情咧，浴帘都挡唔晒噶。以前你浴帘咧，你点都会浅湿啲噶嘛。 你有问题啊，女神都唔使冲凉。 冇错啦，呢个就系点解叫女神啦。你哋终于捉到个碌出嚟啦。点解呢啲叫女神咧？ 桂花田即刻唔明啊！ 系啊， 我日日都冲凉先香噶、啊。 传说中嘅女神，佢话咁嘅。传说中嘅女神系唔去厕所嘅。其实佢唔系唔冲凉，系唔去厕所啫。因为成日啲人咧嗰阵时就话小龙女咧，佢冇理由会去鼠鼠噶。 佢有去厕所， 我想象唔到姑姑应该系唔会开大啦， 唔会 poop， 姑姑唔会 poop 啦，姑姑亦都唔会放臭臭啦，应该唔会做呢啲嘢嘅。所以嗰阵时 仙嚟噶嘛， 仙女嚟噶嘛，所以传说中就女神系唔会去厕所。佢哋而家就形容 啦，而家就话啦，既然你都讲咗唔去厕所咯， 呢个仲唔系 open toilet？ 女神唔去厕所噶嘛，冇问题噶。 呢个其实都系俾你送你翻嚟嗰个男人，又或者系。其他女朋友， 因为你知唔知佢嗰个厕所咧，其实点 set 法咧？佢直情咧，有个地台啦，高咗即系一两寸， 系 咁咧就有个坐厕，有埋个热水炉，有个星盘， 系 但系紧贴住佢嗰个坐升高嘅地台隔篱咧，就系一部洗衣机。 哇，有洗衣机噶咯，咁都唔系 有啊， 好 而洗衣机上面咧就铺咗正常，梗系铺块石板啦。你咪当系厨房嗰度针切嘢啊咁样啦。咁但系呢一嚿嘢咧，全部都系外露嘅。佢系靠住埲墙，系你真系如果你要落帘嘅话咧，你都要自己装条天花通喺上面，然后咧你个帘咧都唔知罩到边个位先啱啦。 系， 但其实我真系唔好明白，我见到嗰张相啦已经。 系啊， 我 我真的不明白呢，喂，公厕都有对门啊。 对啊，他没的。 他现在怎样去回大陆化那些呢，即是大陆以前的厕所是大家没门、 啊、 你眼望我眼的。 而他逐隔离何谓女神套房呢套房呢，第一就是你是 open toilet 啦、 哦。 第二他就说了。那個迷你星盤呢，因為它只可以呢就救你那個所謂的即是洗衣機上面那個位置嘛。那個女神不煮飯的嘛。 哦啊、 女神都有男人請吃飯的啦、哦、是不是、啊、 所以女神只是回來睡下的啫。 是啦，但可能你說你。 我見呢，我見到呢它那個所謂的所謂的廚房，即係講唔出個廚房兩個字，係屬於嗰度。 咁佢係就咁嘅咋？ 佢有星盤喎， 就咪星盤咯，咪就咁咯。 佢有埋咧，即係廚房嘅星盤啊嚇。我想話，即係佢個廁所嗰個洗手盤同佢個廚房嘅星盤咧，相隔唔夠三尺咯。 冇啊，都話緊貼住咯。你嘅座台誒趌高嗰個位置就擺廁所，然後隔離嗰個都唔使三咩尺，即係你第隻手到啦。 我知係啊，第隻手就到。同埋佢嗰個星盤咧，真係難得咧。我心諗咧，設計師咧佢都好犀利嘅，即 係 製造呢個叫廚房星盤嗰人咧。啊，嗰間公司話呢個咩嚟㗎，先生？點解咁細嘅？ 好啦， 即係。细到去连细嗰个垃圾桶个面， 又唔系有部洗衣机嘅， 都洗到嘢嘅， 都洗到嘢嘅。 星盘嗰、那个诶嚟嘅， 呢个系嗰个星盘咩？ 梗系啦，你点样有水喉啊？ 但系佢隔篱嗰个都长噶， 隔篱嗰个系一个摆砧板， 黐喺 哦，系摆砧板嘅啫， 摆砧板摆碗嘅啫。 系啊，所以佢就话唔使洗嘢噶嘛。好啦，但系可能你话咁点解你哋又住唔到？豪仔就住到咧？ 系咯， 因为系啊，你哋 都 住 到 嘅。 入去啊， 系啊，嗱，因为仲有个关键位嘅。譬如你想飲杯汽水，你買咗一個好靚嘅哇 cheesecake， 我要擺翻落雪櫃度。 誒、哎， 知唔知 雪 櫃擺喺邊？ 哦，係啊，知啊，喺上面咧，人哋咧嗰啲乾衣機、洗衣機咧，咪上乾衣下洗衣嘅。 哦，佢就係擺喺上邊啊！係 啊，係啊。 佢話佢擺咗喺天花板。 我讲嘅意思上面， 上面即系咩啊？ 即系个洗衣机嘅上面嗰个系咪雪柜啊？ 啊系啊系啊，洗衣机嘅上面咯，但系佢系上咗顶嘅。 哦 ，OK， 佢系上咗去，好似你嘅抽油烟机，你如果咁样理解得噶啦。你嗰部明明系抽油烟机嚟嘅，但系佢就唔系抽油烟机，佢系个雪柜。 佢着 mini 版喎，系啦。 好有呢个揼死嘅风险喎， 冇错。又或者咧，似唔似我哋以前咧？学校睇教育电视咧？佢唔知佢擺喺角落頭度，佢以前啲電視機咧，我試過見佢擺咗 最，係 喎，係啊，擺喺角落頭度啫嘛，都唔知點睇喎。佢咧就將個雪櫃擺咗個天花板，咁於是乎大家又話點解呢個係女神咧？就話咁叫得女神咧，梗係要有42寸長腿啦。咁你就先至有咁高隻腳去攞佢。 好窩心㗎呢度嘅設計，傻豬仔，佢黐住隔離一步已經攬到個廁所，佢有個高台㗎。 就喺嗰度企上去咯。 高台企上去咪可以攞到嘢。 即係你又企喺個廁所度，開住個雪櫃嚟攞嘢食，大佬。 要撳住嗰個叫洗衣機上面嗰個平台，跟住再喺度拉上去 ，OK 嘅呢個動作。 我幻想曬桂花田喺度做呢啲動作， 好典雅咯。但唔係佢一踩上去就踩爆咗先咯。系啦，劈咗咯，然后就烂咗噶啦。仲要你睇下桂花田咧，嗰对纤纤玉手咧，系肥肉嗰个肉咧，咁佢点用个星盘咧？佢一用个星盘，一插只手落去咧，洗手，啪啲水爆晒出嚟。 佢点使洗手嘅啫？ 系 有人帮佢切好晒啲嘢噶啦。 咪就 系 咯，大手套啊嘛，系嘛？ 如果系咁嘅话，请问呢个女神仲使乜自己住喺呢个套房咧？佢都有男神照顾啦，要讲到咁巴闭。 睇住先，因为地段优越啊嘛， 我哋咁话 沙咀宝辣河， 饮完两杯就上翻去当休息室嘅啫嘛。 嗱，我都系嗰句，你觉得咧，真系咪某个年纪嘅女孩子咧，佢就会觉得无所谓咧，住喺呢度咧？我哋每次讨论完呢个题目，我哋都会谂啊，究竟系咩年纪嘅人先会可以捱得到咧？嗱，佢应该有价有市喎。 6500啊，见到 六千五噶，唔平噶， 系啊， 六千五蚊又算平喎。如果呢个地点， 唔系、啊，佢真系得一张床咁样，跟住就头先嗰个位置咁样噶咯。 唔系，但系佢阿东东系讲紧 location 啊嘛。 系、哦、啊， 佢而家就唔系讲紧嗱，你就讲 function， 佢就讲 location、 啊啊。 你话喂个 function 得咁多就话唔系我讲 location 喎。 系啊，佢 location 兼且佢个 function 都有埋部洗衣机已经算好啦。 系啦、啊，即系你落去劈完酒啊。哇！呕到一身都 系 啊， 系啊， 嗰啲爸爸妈妈都可以挤上嚟洗啊， 冇错， 即系咪咁样咧？ 系啦、啊，不过要解决到呢个冲凉问题啫嘛，即系大家都未谂到点样。 落脸咁啊，真系落脸噶咋？咁你 真系唯有落脸噶咋？ 一定要落脸啊，因为你咪全部嘢湿晒咯。 系啊， 因为嗰真系太开放啦，因为。 但系你头先话咧，佢呢个尖沙咀真系 踎似啊。 佢话尖沙咀呢个唔算贵咧，其实佢真系讲得啱，因为咧与此同时咧，大家已经数过咧就系、是。 唔係而家喎，講緊呢即係兩年前呢曾經有一個單位呢係灣仔120尺嘅套房、 哦、 一模一樣，又係喺個大眼雞嘅叫做洗衣機上面呢動快板呢一模一樣嘅，原來呢個係一個標準套裝嚟㗎，上面就係俾你做升盤啦咁樣，但佢巴閉啲嘅。头先我哋嗰个咧就系大眼鸡隔篱系厕所，佢湾仔个套房咧大眼鸡隔篱系睡房， 哦， 直接一张床， 好啊， 嗰度剥衫，嗰度、啊、洗衫，然后洗手，系啦，120尺嘅套房， 系佢仲要贵过尖沙咀宝纳行 7500啊，嗰阵时再贵啊，系啊，同埋原来咧，我想话即系大乡里，佢话嗰阵时已经系所有嘢咧都系向高空发展噶啦，雪柜啦、微波炉，原来微波炉都系全部都系摆晒上去咯。 梗系啦，你唔向高发展嘅，点可以摆得到咁多啊？所以一站式嗰啲一条嘅咧，嗰啲橱柜嗰啲咧都系咁样噶咋。 东东，所以我劝你咧，你一系就努力工作。 系 继续搵钱，如果唔系咧，唔系如果唔系你要努力减肥，如果唔系你真系做住唔到。 我冇呢个问题啊 吓，系啊，不过千祈唔好跟阿田买股票，咁就安全噶啦。 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负责草拟港区国安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勇昨天在香港出席座谈会时提到，没有一刀切禁止有外国居留权的香港法官审理国安案件，而是由特首指定一批适合的法官，可避免相关法官审案时或出现双重效忠。行政会议成员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张国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是否不会由外籍法官处理，要视乎实际有国安案件出现时才知道，但他认为中央提出的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使机制留有空间处理。他举例，如果有案件涉及外国人，如果处理的法官同属一国籍，可能出现两难情况，要有机制由没有冲突的法官处理，因此现时方案既切合国安法需要，又符合社会对法官国籍问题的考虑。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公民党郭荣亨认为，将来处理涉及国安法案件的法官不应该以肤色或国籍区分。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司法人员很多都有外国国籍，但不代表要效忠外国，强调法官是按法律和证据判案，与国籍无关。郭荣亨反问，不少建制派立法会议员都有外国国籍，是否属于外籍议员？郭荣亨认为，由特首委任一批法官处理国安案件是违反司法独立，重申应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或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推荐法官给特首委任，以尊重司法独立。他说，虽然特首林郑月娥说会咨询首席法官意见，但下任特首未必会，因此会属人治做法。房委会建议出租公屋九月起加租 9.66%， 平均上调金额大约是200元。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主席柯创盛说，房委会根据机制计算加幅属预期之内，但他认为要检讨机制，因为未能是客观反映实际情况。柯创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机制没有实际反映公屋居民的困难，经历社会事件和疫情后，不少人的生活面对水深火热情况，包括失业等等。如果有条件，当局应该检讨相关机制，始终现时逆市加租说不过去。柯创盛又说，他建议免租3个月，但实际情况可作讨论。北韩领袖金正恩决定暂缓对南韩采取军事行动计划之后，北韩军方据报正拆除对南韩喊话的扩音器。韩联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朝军正拆除设在江原道铁原郡边境地区的10多部扩音器。这些扩音器是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重新装设。报道推测做法可能与金正恩决定搁置对韩军事行动的计划有关。他主持的劳动党中央军委会经审视近期形势之后，决定暂缓日前提出的对韩军事行动。会议又讨论有关主要军事政策的议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 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13点，升5点，成交金额43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4点，升5.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00蚊，升2.6；小米集团13.72，升1蚊；阿里巴巴222.6，升2.6；中芯国际27.7，升1.25；心动公司30.55，跌2.45；美团点评177.7，升9毫；友邦保险75.6，升7毫；港交所319.6，跌4毫；网易135.5，升2.9。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6.5，瑞士法郎0.944，澳元、加元系1.355，人民币7.063，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649。日经平均指数报22576点，升27点。港金现价报16365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89美元，卖出1770.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七咸道南啦，咁较早前七咸道南去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第二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七咸道南去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喺城西道咧，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嘅慢线有工程噶，咁而家非常挤塞，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就系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嘅慢线有工程做紧啦，咁而家非常挤塞，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对出。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返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海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去返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丰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顺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咧就车多，车龙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喺新界方面啊，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咧有少少车龙噶，龙尾去到芙蓉山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荃锦公路川龙来回啦，同埋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二台六月三孖分，黄天怡和你寻开心。 做节目最开心就是啲听众会打上嚟揾你玩，或者是打嚟玩你咯。 咁啊，呢个挑战项目第一关挑战边个咧？想 天怡啦。 第一关你想挑战， 真系俾个台柱啊，天怡先啦。 即系个个都拣佢嚟自豪。第一关想挑战， 一传统就挑战天怡先啦。 你哋开心咁咪得咯。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7点 ，Give me five， 黄天怡准时喺度等你打嚟玩我，或者打嚟同我玩啦。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 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龙舟鼓响，总有天伦乐共享。 我系敏感时刻嘅茉莉， 我系敏感时刻嘅崔洁彤。 端午节有咩做啊？ 食西瓜消暑啊！ 食完之后呢， 咁不如攻打四方城啊！ 够脚咩？ 叫埋敏大人同埋 Annie 咯。 好，我去打电话，你去开台。 咁边个切西瓜啊？ 留翻俾敏大人同 Annie 做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大家 共度端午节，总有你家人。 咦，系咪讲紧我啊？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火势啊，估唔到吓、啊，连佢呢个咁嘅高挑高瘦嘅身形，竟然都系有单位系啱佢住嘅。咁你其实系咪都系人生胜利组，乜都有你份，乜都嚟得做到呢？嗯，系啊，佢长期都 keep 住嗰个身高啦、身形啦，但系佢话佢近排多咗个小肚腩，唔知佢而家个小肚腩。OK 唔 OK 存在呢？我哋有请，系佢话终于都感受到我条裤开始窄啊，个裤头开始窄嘅曾志豪。 嗱，正所谓事实事实事系不离实嘅，我有个小肚腩，但系我啲裤冇窄到。是因为我的裤全部都是橡筋裤头来的，好久没做运动了，所以呢我现在很开心的见到东东回来呢，我心里面即刻安慰了自己很多，开心了很多，但同时都担心了很多，我不可以向他那个横向这样发展的，我会努力加油的。我哋讲咧卫星直播咧，通常你会谂起就系睇足球比赛啦，睇一啲运动嘅项目啦，又或者可能系有一啲好大型嘅活动啊，譬如话有啲咩总统选举啊，咩就职演说啊。我谂香港人咧试过睇所谓最另类嘅直播咧，可能就系上一次咧，大家试过睇个区议会啊，嗰、那个监票啊，因为咧有好多唔同嘅直播新闻台咧，可能都会监播呢监控呢一啲咧，就话啊，佢点票嘅过程啦咁样啊。咁当然啦，如果你计我哋最难忘嘅直播嘅，当然就系成个旧年啦。你每一晚咧，你都会睇电视咧，明明都系影住条街啫嘛，好多嘢睇嘅，咩都冇发生咧，你都睇足一晚嘅。唉，呢啲真系不堪回首嘅过去啊吓。好啦，咁但我今日要介绍呢一个直播咧，香港系未试过嘅。咁啊，内地咧，佢唔知算唔算第一次，但系新闻咧都已经用咗罕有咧去形容，我亦都觉得非常之咁夸张。我就快立咗一次佢呢个直播嘅画面。点解要快立呢？因为全程咧成三个钟，你唔快立咧睇唔晒嘅。咁究竟系乜嘢嘅直播画面咧？嗱，我同你讲定先啊，你系绝对唔希望咧佢有第二次呢啲直播嘅。不过睇怕就人算不如天算，好有可能咧你会睇多几次。系咩呢？洪水直播啊，系咪未听过呢？我谂你真系从来冇谂过睇直播嘅画面系睇洪水、啊，因为咧，其实琴日啊，就系大家咧最担心嘅一个日子咧，就系话重庆嘅基江市咧，就话喂，好有机会咧就会有呢、這个即系、就是、建国以嚟啊，1940年啊建国以嚟咧最厉害嘅一次嘅即系大洪峰啊！唔系嗰只大黄蜂，大红蜂，咁亦都话咧发出呢个红色嘅洪水预警咧，全部都系叫做建国以嚟首次嘅，咁所以咧佢哋就疏散好多唔同嘅民众啦，而最重要就系头先讲啦，佢话咧原来中央电视台咧系罕有咁全程直播咧洪水嗰个情况，咁嗰个画面咧其实就系影住嗰一条嘅即系基江啦，然后咧就有一条大桥啦，然后咧你就望住咧成个画面其实冇喐噶咯，因为嗰个咧似乎就系重灾区个位嚟嘅，佢就影住咧嗰啲洪水咧真系见住咧佢系冲过嗰条桥啦，然后咧一路咧向前咁样奔流啦。 是真的奔流的。我想呢，我们香港呢就幸运的，因为我们的地理环境呢，我们的位置呢，我们都即是尚算挺好的。我们每次打风呢，你最多见到水浸一下的，但你未去到那个叫做洪流呢就掠过咁样。哇，我昨天望住那个画面，不停呢那些黄色的泥水流呢，你真的见住它呢是有漩涡啦，同埋有波浪一层一层一叠咁样呢慢慢冲过去啦。同埋你最可怕的地方呢，就是第一，佢同上面嗰条桥呢几乎零距离咁滞呀。你真係可以呢想象到，如果你喺条桥上面呢，本来明明係一条跨江大桥嚟㗎，但係呢你好似望住个画面呢，你企喺条桥上面，你好似呢弯一弯腰呢，隻手已经可以滗到嗰啲咁样嘅洪水呀。咁你諗下几咁近呀。与此同时呢，你都见到呢嗰个洪水流过嘅建筑物呢，有好多就冚到上顶，因为原来呢佢琴日呢佢哋最高呢冚到去呢二楼嗰度啊，去到二楼啊，有三层楼嘅住房呢冚到二楼咁样。咁所以当地政府呢就紧急疏散咗呢最后成十万人嘅。咁呢三个钟头嘅直播里面呢，大家都好驚究竟会有啲咩即係突发嘅事情发生呢咁样。好彩最尾呢佢话总算呢就叫做通过咗，因为呢真係见到个水位呢就低咗啲。咁但係呢个真係一个好大警号嚟嘅，因为呢而家就大汛期呀就嚟緊啦。咁大家仲记得当年我哋华东水灾嗰首歌滔滔千里，假使一个是你，你怎去渡过㗎。所以嚟到而家呢，大家都係唯有向上天祈祷，真係喂对老百姓好啲，千错万错都唔好怪罪去人民嘅头顶上面。我哋都密切监察住究竟呢一个最大嘅洪峰会有啲咩嘅影响啦。风头火势，自从佢翻咗工之后咧，我哋多咗一个咧新嘅角色啊，系啊，一阵你又会见到佢出场噶啦，佢咪就系 巨无霸老师咯，一阵睇下佢有啲咩请你食先， 由你东东何远东。 其实咧，巨无霸老师咧都慢慢咧做多啲运动咧，希望自己咧可以变成曾志豪咁嘅身形噶啦。不过我知道系要需要啲时间嘅。我唔会放弃噶，曾志豪。 咁你咪由巨无霸变咗嗰条夹青瓜咯？ 我变咗普通汉堡包咋？系啦，嚟到咧六月尾啦，即系七月就快到啦。咁咧有一啲事情咧系喺呢个学生里边咧心目中，又或者老师啊家长心目中咧，都有啲事咧系会密锣紧鼓咁出现嘅，正常啊，正常啊。我唔係講緊考試，即係我唔係講緊學期尾嗰啲考試，就係一年一度最盛大嘅謝師宴啊！大家咧有冇諗過咧？今年咧其實會唔會仲有謝師宴會搞到咧？咁我就好好奇啦，咁我就搜尋下謝師宴呢三個字，點知我發現，好似公布咗咧一個 memo 話，其實謝師宴咧，即係因為個限聚令咧都放寬咗少少咯，其實都可以繼續搞，咁咧就令我諗翻起咧，即係想當年，我即刻諗下，究竟我自己謝師宴嘅時候係點樣搞咧？因為我嗰陣時咧，其實都仲係學生會嘅成員啦，咁我有份咧去即係安排，即係當晚係點啦。咁我仲好記得同同學仔咧一齊諗下個主題係乜嘢啊，又要著咩服裝啊，咁跟住咧就係準備啲咩禮物送俾老師咁樣。咁我諗翻起咧都覺得啊，其實嗰陣時都幾青春，同埋真係覺得哇原來搞一個活動咧係需要有好多嘅準備嘅。咁樣慢慢咧到演變到今時今日啦，即係都即係 N 年咁多年之後啦。其實今時今日咧，即係有好多謝師宴咧，即係除咗中學會搞咧，小學啊，甚至幼稚園都會搞嘅，甚至乎咧去到可能去酒店啊，甚至到咧去主題樂園嗰度搞。咁其實咧每一次咧都會令到，即係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有啲負擔咁樣。咁咧點不知咧，我就喺呢個時候咧，我就見到咧台南啊有一間咧小學啊，咁咧佢咧搞呢個謝師宴咧，佢好特別，佢喺邊度搞咧？就係喺学校搞，咁学校搞咁食乜嘢啊？原来咧就系食用一啲佢哋自己种植嘅食物。咁咧话说咧，呢一间小学入边咧，佢系开设咗咧有一个农场嘅。咁而咧嗰个农场咧入边咧，就一方面咧就系想教导翻咧呢一批学生啦。其实咧原来我哋食紧嗰啲农作物咧，系由一粒种子 提到開始嘅，咁然之後咧，佢就會教到所有學生點樣種植啦，可能翻土啊，即係點樣播種啊、淋水施肥啊，慢慢到收成嘅時候咧，就俾小朋友咧學習到咧當中咧農夫佢哋咧咁刻苦嘅精神啦，同埋咧要珍惜食物、啊。咁好啦，咁佢哋咧呢一餐謝師宴入邊咧嘅餸菜咧，佢哋係自己種啦。咁你會喺度諗啊，咁邊個煮啊？好犀利！原來咧煮嘅都係呢一班學生。咁咧，佢哋當然啦，就係有佢哋嘅屋企人啦，爹哋或者媽咪咧就陪伴佢哋啦，又或者指導咗佢哋先嘅。咁然之後咧，佢哋咧就會自己咧去切菜啦，然之後咧自己煮嘅。嗱，你哋咧唔好睇小啊，一班小學生、啊，其實咧佢哋咧當日啊，總共咧係搞咗十圍嘅謝師宴嘅。咁有十圍啦，每圍咧就係有五個餸一個湯，全部都係自己種自己煮嘅。咁咧老師啊、學生啊、家長啊，其實咧都好享受咧當中嘅成果嘅，因為咧啲老師咧即係實際上見到啊學生，哇！原來佢哋由種菜、收割、清洗、切菜、炒餸、煎炒煮炸，全部都自己做，一齊分工合作，所有人都睇得好開心。覺得自己咧教育到一班小朋友咧，其實真係有好有福氣，同埋見到佢哋咧學有所成咧，佢哋都感到咧好欣慰嘅。啊，其實即係講到呢一度，大家都會覺得其實即係送一份禮物俾人咧，未必需要咧即係價值連城嘅。有時我哋成日都講心意啊嘛，即係正所謂啊，即係古時都有講啦，千里送鵝毛，物輕情意重啊嘛。我諗係時候因應下今年嘅疫情。大家都可以想想究竟我们谢师宴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平时懂得感谢老师，懂得感恩，其实是已经最重要的了。风头火势，今天呢即是见到桂花田，其实他一回到来呢个心情都有少少沉重的。不过到现在这一刻呢，我见到呢佢已經充滿微笑啦，可能因為我哋咧已經打開咗佢少少嘅心結，唔好再講嗰啲乜乜股乜乜股啦，講下今日個故仔啦。 哎呀，人總需要向前看，係咪？錢財就身外物，總之側邊人 向前看先得喎。 你唔好喺側邊喺度依牙鬆槓。 係咯，係啦，我哋驚你唔係向前看喎，我哋驚你原地踏步喎。 死佬讲完未啊？系，琴日咧就分享咗啊，北京市啊为咗促进呢个人民嘅美德，所以咧有新法例咧叫做《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当中有六章六十三条嘅，咁啊仲要确定文明行为嘅定义，大多数咧系讲紧咧即系市民喺公共地方嘅行为啦、卫生啦、场所嘅秩序啦、交通啦、社会社区生活啦，连去旅行啊都有啦条例唔可以触犯啦，网络上面咧更加严厉去管理嘅，咁啊以上范畴咧出现唔文明嘅行为咧系会罚嘅。咁啊，不如分享一下咧，当中有啲咩条例罚则啦，系点样啊？嗱，根据呢个北京市养犬系啦，即系养狗仔啦，管理嘅规定，如果你喺放狗嘅时候冇清理到佢随地屙嘅狗 A， 即系破坏市容环境卫生，咁捉到嘅话咧，你系会被罚噶。咁另一条条例咧就系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咁啊当然啦，亦都系啦。如果你喺呢个禁烟区，又或者系排队等候嘅期间吸烟，哇！你捉到之后咧，两样咧，即系话两样啦，同加埋头先嗰个喺放狗 A 唔系放狗 A， 即系咧你放狗嘅时候冇执狗 A 嘅时候咧，两样都会罚噶，罚几多啊？50蚊人民币系啦，50蚊人民币，冇听错。系啦，我哋香港真系罚得几重下噶，因为我哋真系1000蚊噶嘛，咁啊50蚊好似冇乜阻吓作用喎，咁样啦 ，OK， 有啲重啲嘅，嗱听住啦，咁啊另一条条例就系去旅行嘅时候，咪好多人好中意喺啲景点嗰度打卡嘅，影张相啦，咁你打卡影相冇人理你系咪？嗱，但系有好多手痕友咧，就喜欢咧 喺嗰度真系刻住啲字，到此一游。涂鸦又话，即系嗰啲叫文物啊、古迹啊咁破坏或者破损佢哋。如果呢啲咁嘅行为啦，又或者去破坏嗰啲叫旅游设施咧，而又俾人捉咗嘅话咧，哇！严重嘅真系会拉你噶，拉你去边啊？拉你拘留5-10日咯。咁罚几多钱先？哦，咁啊 OK 嘅。我都头先话罚重啲啊嘛。呢、這个咧就罚200-500蚊嘅，师傅你嗰个破坏度几多？系都系200-500蚊人民币嘅。都系多过香，即系都系少过香港好多。系啊系啊，我因为我哋香港都系起码1,500蚊起啊嘛。我哋而家咧，即系唔系同大陆比较罚多罚少啊？讲紧我哋啲行为啊嘛，系咪先？咁啊，我哋咧罚得多，市民咪应该守规矩守得多咯。其实都应该系嘅。嗱，但系跟住呢两条条例咧，我想话佢哋有，我哋冇。佢哋咧即系有立法，香港咧就冇立法噶啦。就系、是、大家咪好憎啊，极憎咧，讨厌嗰啲打尖啊、插队啊，喺搭公共交通工具时，一人霸两个人嘅座位嗰啲，但系又冇买多张飞嘅人嘅。系啊，嗱呢、這个咁唔文明嘅行为咧，喺大陆佢哋咧就觉得好严重，严重到咧真系咧，如果俾人捉到咧，会被罚500蚊人民币，人民币嘅系啦，500蚊。嗱，除咗咧，嗱，我哋香港冇呢条条例啊，我哋只要哇乜搞错啊，咁啊闹佢一餐就算啦，冇得罚则嘅。除咗咁咧，仲要拘留佢哋咧10日嘅。所以呢条条例咧，我真系咧觉得今次北京市真系严打同埋积极改善啊，北京人民有啲有礼同埋有品德嘅行为啊，打尖霸位。但竟然是跟涂鸦文物古迹的罚则是一样，可想而知打尖和霸位在大陆来讲是几咁严重啊！不过不知道他们出年会不会计算埋新法例立了之后咧，发出了几多个传票罚单啦，捉了几多人去拘留咧吓？嗱，听完几条条例咧嘅罚则咧，唔知道对北京人民来讲是觉得好严厉啊，还是罚50蚊？我跌都跌咗，俾 tips 都俾咗啦，你叫我自己执狗 A 傻的吗？即系咁样啊，条例咧就喺度嘅，真系嘅。如果罚款罚多过香港嘅，我相信呢个改善文明嘅效果应该会加快速度嘅。 二台通识60秒， 有时啲嘢真系唔可以净系睇表面。你又点估到肉豆蔻一种看似普通嘅香料，原来背后有一段血泪史？ 你又讲得啱，以前位于印尼摩鹿加群岛嘅班达岛系全世界唯一出产肉豆蔻嘅地方。由于肉豆蔻被认为可以医治黑死病，令到佢变得价值不菲。所以当时班达岛居民就将它卖给阿拉伯和印度商人，再转售给威尼斯商人带入欧洲。 到了16世纪末期，荷兰人和英国人终于找到肉豆蔻的发源地，而荷兰希望能够垄断市场，于是和班达岛的首领签下不平等条约。后来为了更加巩固在摩鹿加群岛的实力，荷兰就将大约15,000居民的班达岛进行大屠杀。 后来英国人就将肉豆蔻苗带到英国殖民统治的热带地区种植，肉豆蔻就慢慢在新加坡、斯里兰卡、苏门答腊西南部、马来西亚等地兴起了。垄断被打破，这种珍贵的香料的价格才开始下降。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8，《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60秒。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们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哼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地方。 好啦，我哋又见到肥妹仔同学，我哋又要叫老师啦。 系啊， 阿居木班 老师早晨， 早晨，你哋今日有冇做我琴日教你哋个练习啊？放松下你哋个嘴唇 啊！我冇 开口夹着你，你冇开口夹紧啦，而家 你条脷系咁样紧啦，咁唔得啦，我又要帮你哋做下训练啦。 好啊，好啊，好啊。 其实日常生活咧，你哋都好听到好多唔同嘅声音噶嘛。 系， 我想问狗仔点样叫噶？ 哇哇哇 ！Very good。猫仔咧？ 喵喵喵。 好啦，我今 今次想难啲咯，波波车系点样波波噶？ 波波 系咩？ 系咩？ 波波车啊嘛， 梗唔系啦。 咁点波啦？ 咁系点噶？ 咩嚟噶？波波车 喎。唔系咁样卜卜发噶嘛？ 嗯，唉、肥妹仔你都唔系好，唉、好好啊，十蚊嘅。好啦，睇嚟系咁样嘅、啊。你哋咧，我发现你哋咧个嘴唇咧都唔 系 好想喐、 哦啊。 我想教你哋一个动作， 好啊、 就系、是、你哋全部都戴住口罩，唔使惊嘅，就系将两个嘴唇咁样啊。系，好啦，你哋试下做煲水声。 你真系觉得呢个系煲水声咩？ 我屋企嗰个牌子系咁噶嘛？ 好， 我屋企嗰个系 B B 煲，系 B B 声嘅 B B B。 诶 ，B B 煲咧都用到条脷，非常好。试下用埋条脷嚟做滴水声，你听下。 滴水， 滴一滴，唔记得山水喉啊！ 滴滴滴滴滴。 非常好啦！ 啊，真系做咗好多唔同嘅口部动作噶喎、 哦，冇错啊！因为小朋友咧成日咧条脷啊，同埋啊个嘴唇啊都好懒惰啊，佢哋唔想喐动啊。 哦、 家长咧可以咧教导下佢哋啊，叫佢哋咧日常生活。 你 下 唔同嘅声音啊， 冇错啦！ 老师，哎呀，好叻啊！ 系啊，最紧要咧鼓励佢哋咧从日常生活中咧观察多啲，探索多啲。嗱，佢哋做唔到咧唔紧要噶，最紧要佢哋尝试啊嘛。 系、哦、啊，扮声啊，好叻啊！ 我有时睇电视剧咧，会听到个男主角同女主角讲咧：，喂啊，你条脷啊，咁系咪即系？ 唔系，佢话叫佢条脷咧刷下牙咁样嘅啫。 咁、哦、啫，哦、 有细菌啊嘛。 唔好乱咁挤啊！ 交通设施受损，地震引发山泥倾泻，道路阻断，部分地区停电，首都墨西哥城大量房屋损毁。地震在当地朝早十点几发生，震央位于瓦哈卡州，震源深度26公里，属浅层地震。在地震过后的个几钟，发生140几次余震，最强一次达到4.6级。距离震央大约100公里外的一间炼油厂发生火警，当局将火扑熄，炼油厂恢复正常运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83点，跌26点，成交金额51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9点，升5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99.4，升2蚊；小米集团13.76，升1.04蚊；阿里巴巴222.6，升2.6；中芯国际27.65，升2.2；心动公司30.4。是跌2.6，美团点评177.2，升4毫；友邦保险75.5，升6毫；港交所319.4，跌6毫；网易135.8，升3.2；盈富基金25.35，冇起跌。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9.704，瑞士法郎8.212，澳元5.383，新加元系5.719，新西兰元5.023。欧元8.7723，每百元兑港元7.27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225。日经平均指数报22576点，升27点。港金现价报16365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28美元，卖出1769.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卑路乍湾公园，由于有道路工程啦，有锯树工程啊，封咗慢线噶，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水街噶。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卑路乍湾公园封咗慢线啦，咁有锯树工程，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水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 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呢个时间咧，将军澳入口都系车多，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在美孚桥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儿童医院对出。在新界火炭路去火炭工业村方向，近住火炭村一段挤塞，龙尾在体艺中学。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全锦公路川龙来回、将军路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新乜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愉快感觉弥漫。 Hello， 我是彭仔。Hi， 我是程真彭。你好啊，我是彭爷爷啊。 你好，我是陆隐鸡。 Hello Hello， 我是华梅姐啊。 切，有乜咁认真啊？ 认真多人咯。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他生于大富之家，他多年来靠自己一个女人撑起城头家。他表面风光，但是过去一年老公撞车，二仔卷入恋童癖丑闻，两个孙仔闹不和，细哥哥仲同埋老婆离家出走，他头家会不会散呢？他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电视节目三十一看世界之英国皇室的危机，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哎，我系黄耀祖，我而家生日都唔翻啦，我都特登翻嚟做节目先啦。 佢系咁讲嘢嘅咩？ 佢唔系， 咁咪咯。 咁咪唔使扮到佢咯。 我仲以为全部人都要扮一次黄耀祖添，我真系黄耀祖啊。 都好喎、啊，你而家扮佢容易嘅咋？你只需要再讲佢嗰几个口头禅讲出嚟嘅咋？ 系啊， 佢嗰几个口头禅。 Win-win situation， 哇，成鬼啊讲嘅啫，吓死你！系啦，佢继续放假。我哋今日有桂花田啦，有曾祖同埋有东东。 系啊，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2%。啊、我哋一間咧講下咧，我星期三我們的啦嘅題目咧就係講緊啊，有邊位咧即係影歌影啊，真係係咪？ 係 係啦，影視啊，歌影視啊，係啦。咁咧就有演戲啊，演我啲電視劇集啦，同埋唱埋佢啲主題曲嘅插曲啊、片尾曲都好啦。咁我哋都歡迎大家同我哋分享一下。 即係佢自己演，但又自己唱翻佢嘅劇集主題曲。 唔知係咪嗰時咧，係咪即係都會好買嗰啲叫做 你又講買啊？ 即係話 我都好買 買嗰啲人心啊！即係話喂嗱，咁啊，你演我套戲，我俾埋只歌你唱嚟，咁會唔會一個？即系一个呢啲， 即系 当年 会咯。 当年好似系个系调翻转嘅咩啊？拍剧攞奖啊嘛，换奖啊嘛，就唔系换只歌啊， 会长啊，你唔记得当年啲传闻成日都话，哎呀佢啊陈大文咧，佢扮大牌啊，佢话唔肯啊，系啊，跟住就话咧就同佢话有奖，佢就嚟拍戏啦咁样。 哦，即系嗰套剧原来系一定会攞到奖嘅，咁我哋咧就翻嚟拍啦。 类似嗰啲咁嘅。 哇，如果系咁都真系几好喎。 系啊， 几好。 不过唱埋主题曲咧，又真系好似威水啲噶嘛。 系啊， 即系我哋头先都讨论过嘅，咁我哋一阵间可以再讨论下，即系究竟点解会再唱埋咧？究竟呢个系咪一个？package 嚟嘅咧， 系啦， 大家即系上网留言啦，同我哋分享 啦。系啦，我哋举个例子咧，就知道我哋一阵间玩咩主题。譬如话秋官，因为佢实在大户啊，都唔使贴票。譬如秋官， 八十年代， 大时代又系佢做丁蟹，只歌又系佢唱嘅，系咪？咁所以你就明啦，洗不低头又系佢演，又系佢唱。 冇错。 咁所以我哋就系咧，一阵间就会播好多咧。有啲可能你意想不到，系原来佢有演你就知嘅， 系啊， 唱都系佢有唱过嘅咩？咁样 有好多好冷门嘅，即系我哋唔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咧，你都唔会哇，系咯，佢都有唱 過。好多都系你同事嚟嘅啫， 系冇错冇错。 系啦，我哋啱啲就会同你做呢个我们的嘅歌曲特集。 头先我哋就翻嚟又讲到咧，哇，尖沙咀湾仔啊嗰啲叫啊劏房户啊， 女神啊， 湾仔一向我住晒， 即系讲紧7500-6500先得嚟嗰一百送啲尺啊，系啊，仲要即系 open toilet， 麻雀虽少就懒系五脏俱全咁样，有冇谂过我哋一飞 飞去边？ 冲出呢个国际， 好啊！ 我哋去到意大利， 哦呀， 一个南部嘅小镇， 哇！有冇疫情噶？ 冇， 好惊啊！你呢啲， 你问得非常之好， 系咪啊？ 呢一个小岛系郑华去做 so proud of 呢个呢一年啊，佢话呢个小镇 冇人病嘅， 零感染， 哦咁犀利， 系啦， 会唔会系零感染全中招咁样？ 系，唔系。 咁你要感染染先系中招噶， 因为嗰度根本上就冇人嚟喺度， 冇人嘅系， 系啊，即系可能得啲雀仔啊。 佢系北韩以外第二个声称冇感染嘅地方， 系啦 咁啊， 唔系咁系一个小镇啫，我唔系话个国啊。 咁佢系咪点啊？佢冇人住 啊？嗱咁样嘅，佢而家咧有楼俾你买， 哇有楼卖，但系未有人住， 1欧元， 1欧元， 系啦，你系咪？买唔买？ 我以为系嗰啲咧粗口嚟，一欧元咁样，系啊。 边个粗口又咁样讲嘢嘅咧？ 唔系我就系 文雅啲啊嘛，我哋系啊。你一欧佬你就玩完啦， 系啦， 一欧元， 唔系即系一欧元做咩啊？ 系啊，就系叫你去买佢哋嘅楼，喺嗰个小镇嘅楼。 买世界上便宜莫贪， 系啊， 免费嘅嘢最昂贵，我记得嘅。 唔系就系咯，可能啲管理费啊，系10000欧元。 上次有一单咧，就话香港有一个唔知咩婚宴酒楼咧，就话卖盘啊嘛。咁嗰阵时咧，我 friend 咧第一时间大眼睇过龙咧，佢就话喂，听讲话唔系啊，佢话100000蚊就可以成间酒楼顶手接咗翻嚟。喂，佢话大佬，我哋每人夹少少钱啊，你真系将佢包装做生意。你有两围你都赚啦，即系谂住咁噶嘛。跟住佢几认真啊，我话但系有冇可能啊？100000蚊买间酒楼翻嚟， 系 我心都喐埋啦。结果佢一个钟之后 send 翻 message 俾我，佢话得啦，唔使啦。我话点解佢呃你啊？真系100000蚊就买到翻嚟啊？然后附带有一个1000万嘅资产负债喺度， 负债、 哦、你买咗之后唔该你找埋佢。哇，咁即系其实唔系咯，所以 便宜莫贪， 唔信一定有警棍嘅。 系咯，有啲咩附带条件？ 一就系你做邻居。一系就你做 全部都系我 住 嘅嘢，唔系啊！如果真系咁着数啊，桂花田都唔会咁样讲啦。 系佢自己去咗住啊， 就系咯， 10欧元， 一欧元， 一欧佬就完，系一欧元 就系咯。 好，咁你觉得佢有啲咩啱嘅？便宜莫贪， 系 咁总有一啲嘢咧系要附带 开山劈石、开路、修桥、凿井，全部自己做，里边应该乜都冇嘅，得块皮喺度嘅啫。 系啦，我比 较得个地皮， 得个地皮。 我比较咧注重嗰啲即系环境污染嗰啲。即尤其是你嗰啲排洪啊，你自己嚇你都要有鋪路噶，你都要有。 誒咁啊，唔驚有機種植咯。 哦，咁你又啊唔使錢啊， 唔使錢 喎。 隔離有芭蕉線咁樣，就種啲樹啊、香蕉咁樣。 發電你都要㗎。 佢咧就雖然就即其實望落去咧，嗰條村都幾美麗嘅。 係。 咁啊，係有屋嘅，佢唔使你起嘅。係啦。咁但係問題 基建就冇嘅。 哇，好重點啊！冇機場啊，你要起個機場出嚟。 係咯，冇基建都冇道路咯。 你要起跑道啊！ 唔係，我哋咪用嗰句説話咯：路是人走出來的。 係。 系啊，就系咪咁样行？ 系啊，佢系意大利嗰啲地地有排起系嘛？唔系，佢都系一条小镇嚟嘅，真系唔系。咁你讲个机场咧，就真系可能去翻佢个市中心嗰啲诶，真系国际机场啦。咁我哋都要去赤鹅角啦，系咪先？咁啊，系啦。 咁点啊？我哋冇路喎。 但系佢有嘅，佢都系有人住嘅。 系。 不过真系有个 but 嘅， 好紧张啊！ 紧张好。 但系呢个我相信咧，呢个数目咧系。好多人都負擔得起㗎，咁佢又真係唔係太差喎。嗱，佢雖然話一蚊買樓啦，咁佢話嗰條村咧係真係比較老村嚟嘅，因為因為好咗好多地方咧，佢地方大又唔似我哋啦。咁啊嗰啲小鎮裏面咧係真係小鎮小村落嚟嘅，咁啊啲細路咧即係年輕人咧就出曬市中心去翻工。咁啊，剩翻啲老人家，咁佢哋又冇翻嚟住噶啦，咁样咯。咁啊，跟住所以啲楼咧，好多都吉，有啲吉晒啦，可能成家搬走晒啦。咁因为日久就点啊， 失手 系啦。佢话咧，只要咧你嗰啲买家咧，你就去买咗用1欧元去买咧，你每年咧都要俾成200几欧元咧，就做即系 维修。 业主每年要俾200几蚊咧，就保嗰、那个叫保险单啊，佢哋买咗都有保险单嘅，咁啊2000几蚊啫。但系你要喺即系承诺要喺3年里面，要帮呢间屋重新呢个叫做巩固翻啊，翻新翻啊，装唔系唔使你起，佢有个攞喺度。 唔好保啊嘛，维修 系 咯，维修 咯。但系如果你3年内你完成唔到呢个叫做维修保养，整翻好间屋嘅话咧，咁业主即系你而家你买1万欧元嘅业主咧，就要罚20000欧元咁啫。咁20000欧元都系讲紧10几万港纸啫嘛。 系咯系咯 系 咯。系 啊，咁但系你就可以拥有喺度住噶咯。 即系其实佢而家系想将呢啲管理不善啦、要收葺啦嘅嘢咧， 即系搞得好紧要嘅地方啦。 你搞掂佢系啦，你呢个平入场。不过你就同我慢慢去维修保养咁样咯。 啊，系啊，咁但系呢个价钱都唔系太贵啫，讲紧10几万，你跟3年里面去搞完成，我去咗收葺喎。咁但系嗰间屋系你噶啦。 其实似咧，好似你买架老爷车翻嚟。 系咯。 咁可能咧就话喂唔贵，譬如你话都系几万蚊就买到个老爷车，哇！跟住啲人同你讲，整到你傻。 系咯。 有排维修，即系就系呢个前后嘅分别咯。嗱，你买个新车，好贵， 但 唔使整。 但 系 咁样，佢话咧。呢度咁讲嘅，佢话咧，即系佢得，你又唔好谂住佢咧就几千尺豪宅咁，唔系嘅，佢啲单位比较细啲嘅，可能300-400尺嘅啫。咁啊，但系咧讲紧咧，佢话如果维修费咧，可能都系90000蚊至到10几万不等嘅咋，就已经可以维修完啦咁样。 系， 咁你住一间屋啊，你都想自己装修下噶嘛？咁其实咁装修完，你又自己可以住得。好啦，而不为呢吓，仲要零感染喎， 零感染系咁远咯，你都未讲咁多个小镇个名出嚟，名都冇啊，名都冇啊， 我唔识读啫， 咁我宁愿去大湾区啦，系咪？大湾区嗰度可能有啲 政治正确， 系啊， 其实呢个我觉得呢个系好多地方都用紧嘅，譬如咧呢轮啲人讲移民潮嘅时候咧， 日本都系嘅，你记唔记得日本有一段有一个村落咧，又系老村嚟嘅，又系咧俾好平你买咧，跟住咧但系你希望带咗好。好多年轻人咧，嗰啲家庭啊，细蚊仔全部俾晒你免费读书啊，嗰啲咁样咧，希望振兴，希望呢个城镇 活化翻个 村。 系啊，因为咧佢譬如葡萄牙，大家热门其中一个地方咧，就话不如已经过咗水啦，攞啲咩黄金签证嗰啲咧。嗰陣時啲人話咧就有兩種投資方法啊嘛，一個咧就買新樓，第二個咧就平啲，不過就叫你買翻新舊樓，係啦。咁其實佢個目的咧除咗你有多個選擇，你嗰層樓又舊啲，不過你平啲，但係咧佢就希望你用錢咧就翻新， 啱啊。 咁佢又令到個區咧就慳翻呢筆即係真係市區重建嘅費用喎。咁佢又吸引人才又過嚟，又 你又可以又俾你喺度住喎。 係啦，喂一舉兩得㗎。如果唔係咧，你齋過嚟全部買新樓，咁我啲舊屋咁。嗰啲點算咧？嗰區個政府都要俾錢噶嘛？佢不如攞埋你啲錢， 係 一家便宜搞掂佢。 啊，係啦，又俾你喺度住，係 噶，所以呢個都似噶。你去到意大利 ，win-win situation。 所以我又可以聽埋只歌喎。咁如果你要去到咧，你真係要變成一個咧米蘭嘅小鐵匠咧，先可以揼揼阿寶寶啦。 变了，路程又绕过了村庄，他就等着，就 哭闹，他的同伴还太小。 他真的真的想知道，他送来自东宫太平洋的讯号，地下弄搞笑，那么地铁还要拆多少吉他才能拆得少？ 知道 不知道怎么办？他早那睡不着。 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如果你话咧，而家喺办公室茶水间咧， 系 佢话原来要你揾一个最有共鸣、一埋位就有人讨论嘅话题。知唔知系咩话题？ 呢个真系要谂下喎。 系啊， 关社会事噶， 关社会事， 哦，关社会事， 仲要系一埋位咧就倾噶啦。嗱，我都做证啊。我上次咧同啲 friend 咧，即系四五个家庭咁样聚会咧，一坐低咧，自自然咧，好快就倾开嗰个样嘢。然后咧，有理冇理咧，就算你想做定系唔想做咧，你都会俾到意见噶。仲要有好多嘢讲噶。No 啦， 抛 实。东东呢啲先系， 咁，哦，我都系关于住嘅啫， 争好远啊，已经唔再会讲抽圈嗰个 望住真字，我就谂紧 啊，大家围埋会讲咩咧？ 系啊，真系， 咁又真系，我同我啲即系大学同学都系咁样嘅， 系咪啊？都已经系，因为咧佢系嚟自一个咧即系国际媒体咧，佢嘅一个专题报道嚟嘅，佢个标题竟然写住咧就话，佢话移民成为办公室嘅最热门话题。佢话咧仲要系因为佢系外国公司啦，佢就即系问香港。特派员咧，佢话其实呢排香港人咧讨论咩话题啊，咁样咧，跟住嗰个特派员咧就汇报翻俾佢听，佢就话冇啊，你可以喺任何角头都听到移民两个字，而且咧佢而家唔系讲紧话个个都赞成，只不过系觉得好有讨论价值。譬如我哋三个可能话啊移唔移民好咧，东东就话街老虎都移民啦，嗱头先啊意大利嗰个一定值得去。可能桂花田佢喺隔篱咧，其实佢系话秒嘴嘅。佢话喂，移嚟做咩啫？咁样 真系个个都有权讨论咯，因为即系走与唔走， 唔只系有权啊，直情系咧系好有嗰个发表嘅欲望咧。 其实头先都已经喺见证到啦，桂花田已经潜意识已经讲意大利讲得咁开心啦。 即系好多好多 意見，因為同埋咧，佢話當然大家知道究竟點解會有人諗移民啦，咁啊同社會事件有關啦。咁但係佢話咧，當大家參與嘅時候咧，就真係見到好多即係唔同嘅諗法咯。譬如有一派咧就好實際嘅咧，佢話當你討論移民話題嘅時候咧，佢就好實際地話。你走去边先？你有几多钱先？你系咪肯定嗰度好先？譬如咧，我呢排听到好多咧，因为我啲同事咧直情就话：，诶、哎，我出年已经成家咧会喺边度见啊？西门町见啦咁样。哇哇咁快啊！即系我以为西湾可见啫，佢西门町见咁样。 都好快嘅，一个钟车啫。 系啊，都系一个钟。系我哋嗰日话屯门塞车出嚟咧，日本都到咗啦。系啦，但系咧嗱，当有人讲话去台湾移民嘅时候咧，咁例牌咧就会有啲人好羡慕，但另一派咧就会讲啲咩？就话好玩就好玩。如果你去旅行，然后咧佢就会同你讲话，喂唔得噶，嗰度住啊，或者 人工又低啊， 人工啊， 生活啊， 有啲文化 系啦，咁跟住就会有 即系要贴地啲嘅，要 系啦，要贴地啲嘅，咁永远都系咁样噶。咁于是乎有啲咧就会同你讲话去西欧啊，或者去嗰啲即系美加咧， 南低啊， 即系我嗰啲咯，睇住个电视节目就哇， 系啊， 好 正啊， 踩单车啊， 系啊，好哇，好好人民风情噶咁样，系啊，但系跟住。又有人同你泼冷水，即系咧，而家你话原来喺办公室讨论呢个话题咧，你突然间发现每个人咧都好似系一个派别咁样嘅， 系 个个都会有佢嗰个见解咧，就系话嗰度嘅气氛可能都会排华嘅，嗰度咧生活就唔够好嘅，嗰度唔好，嗰度唔好咁样，去到最尾咧，点知共通点系咩咧？啲人都会问你咁样讲咧，你一定系冇细路嘅。哦，系啦， 你又啱喎， 好容易噶。佢哋话而家咧，另一个观察咧就系佢话，嗱，你想知咧，佢究竟系咪单身咧？平时又唔死要问嘅，话哦， 台湾移民啊， 系啦，佢结咗婚未嘅咧？即系喺度估下估下咧，唔知追唔追佢嘅时候咧，佢话你用呢个方法万事万灵，一齐喺度倾，喂，移民啦咁样，完全冇谂过嘅，或者咧， 你问系咪？我觉得好认同， 真系啊！如果两公婆咧，佢好同我身边啲朋友都系话。因为两公婆我喺度，其实香港真系几好噶嘛， 系啊， 咁、 啊、 我使乜麻烦啫咁， 所以好笑啊，真系。 通常讲亲一啲系讲紧有细路啦，仲要系细过嗰啲细路啊，幼稚至小学阶段， 系有噶啦嗰啲。 同埋佢话咧，亦都可以用呢个移民呢个话题咧，可以窥探到另一个秘密系咩咧？ 佢个身家 系啦，啊，究竟东东赚几多钱嘅咧？佢成日扮穷喎， 系啊。 你于是乎你同佢讲咧，嗱，你唔系你知唔知我观察系点先？佢越系话唔谂住移民， 系 佢身家越厚。 我咁真系又真系真噶、哦， 因为其中有个人咧就话啦，交税越多，移民意欲越低，就同我哋上一次咧都有讲过话咧，嗰、那个收入咧会成为你嘅机会成本啊。 系啊系啊，其实系啊。 所以佢话咧，如果你听到佢有两公婆有仔女，但系佢冇谂过移民，越听越唔对路咧，你发觉哇，佢可能赚好多钱。咁点啊？想走定系唔想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继寻日全国人大法工委联同港澳办、中联办在香港举办多场座谈会，听取香港各界对港区国安法草案意见之后，今朝继续有各界人士到中联办，当中包括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伟珠。他抵埗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社会对处理国安案件法官国籍问题有不同意见，包括外籍法官不能处理这类案件，亦有人表示法官可能担心会被制裁等等，但最后要由行政长官作决定。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勇昨日在座谈会上提到，没有一刀切禁止有外国居留权的香港法官审理国安案件，而是由特首指定一批适合法官，可避免相关法官审案时可能出现双重效忠。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到深圳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讨论对港区国安法立法的意见。梁君彦回复民主党议员信件的时候说，他是应邀以个人身份向夏宝龙表达意见，并非代表全体议员，亦并非反映立法会内各党派议员的具体看法，只是表达他作为立法会主席对草案的个人看法和观察所得，包括各党派对立法有不同看法。梁君彦又说，考虑到他对草案的个人意见和立法会会议需处理的事宜或程序无关，以及对有关会面安排的尊重， 他认为不适宜在立法会会议上向议员宣布他对草案的个人意见。高等法院朝早合并处理挑战警务人员不展示编号的相关司法复核案，当中两宗属于申请司法复核许可，其中一宗申请人是香港记者协会，另一宗申请人是三名市民陈公信、老湛司和吴康联，其余三宗是司法复核案件，申请人包括守护孩子成员陈基球、长洲居民郭卓坚和青年新政梁仲恒，以及中枪致眼部受伤的中学教师杨子俊。答辩人包括律政司司长、保安局局长、警务处处长。守护孩子成员陈基球在开庭前形容五宗案件是五剑合璧，批评警员其身不正，作为执法机关不展示警员编号，不尊重法律，促请警队高层问责。新加坡会在下个月十号举行国会大选，总理李显龙的弟弟李显阳决定加入反对派新加坡前进党，令外界关注他会不会参选。李显阳今日和新加坡前进党党魁陈星木一同现身，但他并没有透露会不会参加下个月的大选。总统哈里马昨日应李显龙的建议宣布解散国会，颁布选举令状。大选提名期定在下星期二，竞选活动至少九日，七月十日大选。李显阳曾经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现时的执政人民行动党已经不再是他爸爸的人民行动党，已经迷失了方向。新加坡传媒曾经报道，李显龙和李显阳兄弟不和，触发点是对爸爸李光耀故居的处理方式出现分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94点，跌12点。成交金额5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85点，跌8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99.8，升2.4，小米集团13.8，升1，阿里巴巴223元，升3元，中芯国际27.85，升4，心动公司30.25，跌2.75，美团点评177.5，升7，友邦保险75.55，升6.5，港交所319.8，跌2，网易135.8，升3.2，京东集团234.8，升4.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6.55，瑞士法郎0.944，加元1.355，人民币7.071，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日经平均指数报22498点，跌50点。港金现价报16345元，升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83美元，卖出1769.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将军澳隧道啦。咁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康华苑咧有交通意外噶。咁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隧道出翻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华苑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咧仲有车龙啦，亦都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咁喺城西道方面，咁较早前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近住卑路乍湾公园嘅慢线咧有锯树嘅工程噶，咁而家工程已经完成咗啦。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卑路乍湾公园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 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高士威道去翻湾仔方向，近住摩顿台一段挤塞，排到去黄隐书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丰园对出。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咧就车多；窝打老道出翻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沙福道；观塘绕道咧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啫。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三十分，凌子维和你寻开心。 凌子维，凌子维，凌子维。 喂，凌子维，你做咩不停咁嗌自己个名啫？ 咁唔通我嗌寻开心咩？你系咪真系会开心啊？ 你都唔跟规矩嘅你，乖啦，嗱，快啲讲埋最后一句好走啦。 好啦好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师兄祠堂有凌子维，走啦。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大家好啊，我是不结婚啊，是不是好想同我一起录广播剧呢？ 叻唔切讲讲讲，你有冇讲下点参加？ 我梗系知啦，我唔讲啊，你咁叻你讲咯。 我梗系叻啦，讲咪讲咯。我而家诚意邀请小一至到中三嘅同学仔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短片电邮俾我哋。 我都想参加，几时截止啊？ 6月28号中午12点就截止啦，仲唔快啲行动？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牺牲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迷茫。 今日咧，我哋会有稿挤嘅情况出现啊， 系 啊，因为会有好多嘅歌啦，仲会有好多嘅演员咧，同埋好多嗰啲电视剧嘅回忆咧，全部飞晒出嚟。嗱，但我哋再提一提大家啦，我哋今日播嘅唔系单单纯纯普通一个电视剧主题曲， 系 我哋系有个要求嘅，我哋要求咧呢、這个第一，咁当然系电视剧主题曲啦，第二唱歌人咧。佢係有份做同一出嘅電視劇嘅， 冇錯， 係啦，咁所以真係唔容易揾到噶。譬如可能你會覺得咧嗰只歌咧就好巴閉嘅，即係哇好經典嘅，但係 sorry。唱歌嗰位朋友佢冇份參演嘅， 係其實我琴日揾咧，我都發現咧，其實《上海灘》夠經典喎。 係啦，但係阿葉麗儀姐姐冇拍㗎嘛， 我想拍，哎呀， 所以我哋播唔到㗎呢只。 羅文欣妮姐姐 係啦，長天飛沙，但係唔好意思，佢哋又冇演出嘅。係啦，所以你要揾嘅時候咧，你要發覺層層嘅難關咧就出咗嚟嘅，真係。我哋如果咧將個操分咧，可能係有啲古裝片古裝片添， 古裝片 啦，同埋啲時裝片啦咁樣嗱，我哋先。嚟呢一首咧，佢系时装嚟嘅，同埋我觉得相对咧，叫做冷门少少， 系 啦，因为咧佢喺 佢喺电视剧嘅演出咧，以前都可能你见到佢电影好多，但系电视剧真系相对少啲嘅，身形又同你差唔多。 哇！同我身形差唔多嘅，唔係有好多個嘅啫喎。 呢個嘛， 哦係啊，哇， 係啊， 但係呢個咧真係好經典㗎，即係早排重播咧，其實大家咧都有僕住呢個電視台咧，咁去睇㗎。 我見到個個都話好瘋狂啊！ 係啊，呢套劇係2003年嘅播出嘅，好大受歡迎啊嘛。 比姐啊，係 啊， 媽媽咪啊。 平平淡淡，日日亦都过，想把心思于每一餐。 即使意兴阑珊也罢，食得美味会渐觉开怀。 无谓日日夜夜感叹，几多爱上暂时忘了吧。 天天也有甜酸苦辣， 如若有你探下我。 好熟啊！ 系啊， 真 系 好快又入翻你嘅脑海里边啦、 啊啊！主唱咧有肥姐沈殿霞啦、欧阳震华啦、关咏荷啊、秦沛叔叔啦，同埋萱萱张诶，同埋张可儿嘅。 我觉得秦沛叔叔呢个紧要啲、 啊。系啊，我即系话好听佢唱得。 阿波哥应该咧嗱戏啊大把噶、啊，但系咪好少开金口噶啫？ 同埋咧，佢喺戏入边嗰个角色咧，其实佢系用翻嗰个通嚟唱噶。 哦，系咪啊？ 佢入边咧又有少少神经质，但系又有少少知整嘅男人嚟噶。 O K， 好得意噶。 系啊，呢个我好少听到啊，波哥把声咁样咯。所以其实呢一只歌咧，严格嚟讲唔系净系介绍肥姐，一次过头先嗰啲演员，佢自己又全部有份唱，真系呢个都犀利噶。嗱，如果你话咧都系呢一种咁喜剧类别嘅话咧，呢、這个音乐一响起咧，你又系发觉哇大堆头， 冇可能 大制作， 系啊， 系呢个作品。哇！嗰陣時又係阿盧嘉 啊， 跟住阿吳鎮宇啊，同埋又係孫軒噶嘛，呢、這個又係 張可兒， 我又係張可兒啊。 其實嗰個年代係佢哋叱咤咗噶。 係啊，難兄難弟啊。哇！即系好似想继续喺度睇落去咁样，嗱呢、這个就难兄难弟啦，有头先呢一个嘅组合咧，其实亦都系几个人嘅，罗嘉良、张可儿，系啊， 孙 轩、应该系啊，振宇哥一齐喺度唱嘅， 系 啊，好靓啊！呢只碟 系啊， 其实我谂咧，点解我头先咧都同曾志豪同埋桂花田讲，我话哇一攞翻咧以前咧嗰啲 CD 碟 咧， 系系 佢入边咧又有介绍啦，又介绍埋佢只歌啦，又介绍埋个角色心路历程， 系 我觉得咧呢啲描述咧其实好好 噶，根本就系一个即系创作人嘅一啲心血嚟噶嘛，呢啲即系佢 B B 咪梗系讲解得好详尽啦。 系啊，跟住落嚟咧呢一位咧就系真系阿姐级嚟嘅，咁咧、其实亦都系呢一首歌咧，头先我同阿东东讲嘅时候，我话系呢只歌咧就好出嘅。兼且咧就系佢里边嘅角色都好出， 系 好多听众都有讲系咪 啊？哎呀，咦，唔系呢个位又弹翻、又弹翻出嚟喎，真系 啊 ！OK OK 啊， 系啦嗱，而家呢个咧就系继续听紧咧，呢个就系难兄难弟啦。但系而家呢一个就系、 哇， 边个？ 我讲唔到出嚟啊！ 讲不出声，讲不出声嘅谷姐啊，真系 系啊！好多听众都嚟讲，阿关谷英讲不出声， 系咪溏心啊？嗰阵时应该呢个系啊，溏心福第一集添啊，真系。其实你话点解我哋揀呢啲歌咧，会系比较难得咧？因为你话谷姐唱嘅好多电视剧主题曲咧都系有嘅，但系你要佢一齐演埋咧，系啊。 谁人无得到一切的渴求，谁人无功于心计的理由，平凡人生天真过后要怎么走，如何从委曲中再相信人，谁无狂想不可告人，难忘时光必须散尽留下我，快乐时抱着是那时至死不渝朋友，决裂时你为何以为再拖一回还有时候，即使多风光都要清醒，有几多掌声也是孤清，你只可听到我大笑声，哭泣也未放声，讲不出声，讲自己半夜惊醒，我只不过偶尔受了惊，于是才遗忘本性。 其实呢有啲歌呢可能系有啲歌手啊，可能你啱发觉呢点解播完又播有佢份嘅呢，因为真系大户嚟㗎。佢有某啲歌咧，仲要系即系无论系唱同埋佢喺演嗰度咧，佢都系担正。你好难避开佢， 同埋系可以配合到。我好记得咧，当佢哋咧演到去某一个位嘅时候咧，嗰只歌个前奏一出嚟咧， 系啊， 嗰督眼泪就会喷射出嚟噶啦，好感动啊！ 譬如咧，呢个系阿卢格又要出嚟一次， 好惊我啲毛管冻晒出嚟。而家 你点能够唔出嚟咧？天地何情？ 听着你在讲故事。谁人又与谁人都告终了，世事多么难料，听得出你的心沉了，多么在意，声线变弱了，思想摇摇，眼底一切灰了，其实我明白你暗示，害怕幸福转眼变碎片，你怕时间停止拥抱这点爱，直到灰飞烟灭。其实说情话爱太易，就算满口谎言你不知。既然无意义，就让时间为我证明我的爱意。 我哋将个时光啊，由现代一拉拉翻去文初嗰个年代， 好想轻轻跳啊， 同埋扑碟啊， 阿 姐啊。喂，嚟緊佢嗰隻歌，你唱两句先啦。 系啊，英姿焕发咁啊嘛。 跟住你攞到啲咩翻嚟？ 我就系攞咗阿姐嘅赞赏，同埋我攞咗嗰个奖座啊，扮野王嗰阵时有个节目， 犀利喎。 嗱，万岁先生总事情又嚟杨门女将， 好经典啊！ 揸住个网破碟，呢个哇将军咁样吓。 威风振。Oh. 我哋又嚟呢一个镇番帮嘅古装， 几年激啊！ 一个转身嚟到边度啊？而家 就系华丽转身， 冇错啊！阿姐咧真系唱足几廿年啦，呢只歌真系又一个经典啊！ 盛装需要难，没有不露空颜，沿岸处夕照间，景致会渐散。醉月半弯，花火意兴阑珊，暗淡投射那光环。席间数聚散，有天总会复还。谈话里，淡笑间，风扇。掩在双眼，故事平淡处，韵味萦绕不散。然后就戏亦转这时间， 边个嚟嘅？ 哇！ 听唔听到边个嚟嘅？ 真系一个转身就转翻去，又翻翻去古装。 但系仲要系可以话系男叫做咩 侠啊？ 系啊，当时系佢哋日月星辉啊，系啊，女嘅有汪阿姐，男嘅就有秋哥。呢个系《倚天屠龙记》啊！哦，原来我就搞咗只主题音乐俾大家开心下。 系、 哦、 咯，我就话点解食咁？ 我仲以为你谂住自己唱喎、 啊，都好、啊。 仇怨 爱恨情多重。嗱、啊，如果系拣嘅话咧，我觉得呢只咧都系好出位嘅，因为嗰阵时仲有埋阿思琪姐添啊，呢一只。 啊， 刘文皇帝。 几多重？ 做人爱自由、 啊。哦，呢、这个 系啊。不过其实秋官系有太多太多， 佢 同汪阿姐一样啊，真系两个不停开演唱会都得噶，真系。 天空海阔人开朗，胸襟宽阔情。 有时太沉碌嘅咩咩烦碌， 系啊，我投入紧你噶， 挤压咗你，挤压咗你思考嘅空间，有啲嘢都系留翻夜晚先讲。我一转就转翻嚟一号皇庭啊。 浮浮沉沉，里太多老过人。 佢系有份唱有份做嘅，我仲记得叫 Gilbert 啊，嗰阵时呢个系我嘅 favorite 嚟嘅，一号皇庭苏永康。 泪也许合后必分，令我跌进黑暗，如临末日般被困。计算内这样事情原是没可能，可惜最终仍是发生，仍然是发生。飘散似灰尘，你也许不信，你也许不知道，长久以后感觉这伤痕从未发生。当天可赞你，总算我福分。现在纵使失去，而知道被他对待，当你一半，多少有点兴奋。 有冇有冇印象啊？ 我有喎、 啊。喂，咁跟正翻先，头先个 Gilbert 唔系邱王。 系咩？唔系佢咩？咁叫叫咩名啊？ 人心人术先系。妙 手人心先系啊！ 我哋监制讲啊。 呢个系郑秀文、哦，但系呢一只歌系边一套电视剧嘅主题曲啊？呢个系痴心等待、哦。 大头六二 系啦，豆腳絲。 咁佢系饰演 哦，佢就系嗰只 大头六二， 唔系啊，佢系担住把遮先出现到嗰啲嚟噶， 系咩？ 好似系啊， 唔系噶，我哋会唔会又搞错咗？ 唔会嘅， 会唔会佢系浪族阔少爷嗰阵时啊？我想话呢只咧对我嚟讲有啲冷门嘅，但系头先阿东东咧，佢话喂呢只好正，呢只好正，呢只好正， 系啲咩咧？ 林保怡， 咦、欸、你竟然揾到啊？ 有啊，我哋同学仔帮我哋揾到安仔，揾到呢只一字马， 不得了啊！呢只 真系不得了系嘛？嚟自电视剧《智勇新境界》啊！ 做大事，愿付出不生代价，被误会夜，绝未会作罢。大命运未在手中，不惊怕，没一点小刺激，剩下日子到往去化。任世界再变化，明日来了我笑一下。但世界买我怕，不相信空口说白话。做大事做就尽力做，像一匹飞天马，自己都敢叫好，叫敌对不敢说话。直到天空宇宙给我尽其下，做到不枉以后一切化灰，只需一盏花。 最尾呢一隻梗係亦都非常经典啦吓，黄子华《蓝天》啊，《蓝亲女外》主题曲啊。 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深海潜入最深追逐狂与众不同，沿途快乐自由陪伴我，美梦成真因你让我到处去碰。 竞选活动至少九日，七月十日大选。李显扬曾经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现时的执政人民行动党已经不再是他爸爸的人民行动党，已经迷失了方向。新加坡传媒曾经报道，李显龙和李显扬兄弟不和，触发点是对爸爸李光耀故居的处理方式出现分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端午节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94点，跌12点，成交金额62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85点，跌8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99.8，升2.4；小米集团13.8，升1.08元；阿里巴巴223元，升3元；中芯国际27.9，升1.45元。美团点评178.5，升0.7；心动公司30.2，跌2.8；友邦保险75.6，升7毫；港交所319.6，跌4毫；网易135.4，升2.8；京东集团234.4，升4.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9.698，瑞士法郎8.21，澳元5.83。澳元5.38，加元5.718，新西兰元5.017，欧元8.77，每百日元兑港元7.27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241。日经平均指数报22530点，跌18点。 港金现价报16,345元，升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55美元，卖出1768.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龙尾就喺城市花园。喺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太子道西。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挤塞，车龙喺丽业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咯，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喺定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深刻翻，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唔止听众都听得好认真，听到入晒脑噶啦。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听 讲咩啊？死啦！佢哋扮我哋啊！ 系啦，都未听嘅。神光 Michael， 你哋真系忠实听众啊，好抵石啊！ 我哋玩得认真，听众听得开心。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六月三月份，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信再加亲。嗯， 星期三继续陪你分 ，Give me five 过三关，凌子维过到几多关？师兄祠堂一齐进入广播道人妻桂花田的禁区。 二台六月三月份，真系噔噔噔噔噔。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系啊！先我哋监制咧，火急。我想话火急撩奶啲， 都啱。佢今日都着到热辣辣嘅， 佢都着到热辣辣嘅，系啦，迷人拼 lady 咁样冲落嚟，佢话你识唔识自家嘅？我话即系咩？哦，苏永康一个黄庭，我将佢捞乱咗，应该系叫做 Raymond 先啱。 系 系啊，咁啊，所以都系经典角色嚟。因为 Gilbert 咧就系佢喺《妙手人心》里边嘅嗰个角色嚟嘅。 系 系啊，咁后来我再睇翻咧，哇，原来佢哋早三年咧，2017年嘅时候咧，曾经阿苏永康咧就有个大召集咧，将佢哋嗰度嘅一众演员咧，陶大宇啊、陈秀文啊嗰啲咧，全部捞翻埋咧重聚啊，一个黄庭嘅即系组合重聚。 原來係2017年嘅時候咯。因為嗰陣時原來咁啱無線夜晚又播翻咧，所以佢哋就哇，佢哋好開心啊，再聚翻一齊咁樣。 係，亦都好想再拍到一套嘅。 係啊，我作為 fans 都好想睇嘅真係。 係，不過即係睇下期待下咯。其實而家即係啲人才都走嚟走去㗎啦， 都冇所謂嘅， 冇所謂嘅。係 咯，不過以後拍一個黃庭就難啲啦，係啦，就冇得叫黃庭㗎咯。 哦， 哦， 係咪啊？ 一号法庭， 一号法庭， 系啊， 一号法庭好似个喺个法院里面嘅第一号个 room 啦 ，room one 啊， 一号法庭， 系啦，一号法庭都得， 一号法庭 系啦，我哋拭目以待啊 ，OK。 唔系讲开咧，呢啲名嘅名嘅嘢咧， 系点样去改名？咩改名啊？ 唔系海洋公园咧，话说唔系海洋公园改名， 系咯咁大件事， 会改做海洋世界咁样嘅。 我哋已经帮佢改做海水世界啦，而家 系啦，唔系即系。即係估唔論點都好啦，咁佢再開翻啊嘛，咁咧我就見到一個新嘅活動。咁海洋公園其實入邊咧，有好多海洋生物，咁依樣嘢就真係人都知噶啦。咁咧佢入邊咧有幾隻咧新嘅 BB 啊出現咗啊！ 哦， 係 啊，企鵝 BB 啊， 唔係企鵝 BB， 今次真係唔關海洋事，係嗰啲狐獴 BB 啊。 哦，狐獴嗰啲 好得意嗰只狐獴咧，即係隻眼 個細眼頸長，成日企喺度咧，成日地鼠咁樣走出嚟咁樣㗎，係 啦， 係啊，好搞笑㗎，係啊。 但係佢嗰個細眼咧，通常係畫出嚟 QT， 但其實佢隻眼咧係好似紋咗眼線咁樣啊 ，spooky eyes 啊， 係啊，好得意嘅。咁咧佢就係即係全新嘅一個動物展館啦。咁咧就係叫做咧小狐獴同埋大象龜咁入邊啦，就會喺入邊嘅。有十五隻咧， 你考下佢先。大象龜係一種動物定兩種動物？你馬桂花田，大象龜係咩嚟啊？ 好啊，梗係一隻龜好似大象咁大隻啦，係咪？ 肯定， 肯定，你肯定我冇呃你。 可能係一隻好大個名叫象龜咧。 系啊，佢叫象龟，都系一个龟啊。 系，可能系大象似龟， 唔系真系龟嚟嘅。咁今次即系唔好虾佢花田字啦，今日唔好刺激佢嘅重点。系啦，即系咁咧，就有个新展馆，咁咧入边咧有嗰啲狐獴 B B 啊，咁啊顺利诞生咗啦。咁咧就希望咧改一个名俾呢啲狐獴 B B。咁咧其实佢哋咧都即系都好贴地噶啦，佢哋咧都喺度揾咗一啲名出嚟嘅。咁我觉得都几 好搞笑啊， 好 local 啊。即系令到即系依班 B B， 咁分别咧就系有你想唔想估下？但系你哋都知啦。 我唔知道啊，佢叫 你估下，叫佢一年玩好啊。 大概佢叫咩名啊？ 嗱 ， 有得食有得饮，同埋有英文， 梗系可可乐乐啦。 有三本嘅，有三本可可乐乐啊， 系咪？ 唔系好 local 好地道，你会想起咩啊？ 哦， 你会想叫佢哋咩啊？ 佢有个类别噶，例如系叫本土特色嘅美食啦， 系啦， 即系嗰啲啊， 本土美食， 本土特色，鱼鱼蛋蛋都中啦，系嘛你？ 哦，系啊，即系佢系碟子啊，定系就咁叫？譬如叉烧包咁样， 系可以叫叉烧包， 仲要向女明星生仔嗰个方向出发噶。 哦， 女明星 系啦，冇错， 但系你都唔中喎呢几个， 系真都唔中。 即系点心系列啊？ 唔系点心， 有冇马拉糕啊？ 争啲有高嘅，佢有白糖糕， 系 啦， 佢个白糖糕其实我中意，因为佢只模式咧又白白地咁样咧，呢个 OK 其实。 咁仲有咩啊？ 仲有 奶黄包。 冇好地道嘅雞蛋仔， 雞蛋仔， 仲有一個咧就係糖葱餅，咁呢個就係即係食物本土食物系列啦，咁樣即係你其實聽到呢啲名， 即係三隻狐獴 B B 係分別起三個名， 冇錯啦。咁啊，另外 咧，點解唔叫滋養三寶咯？三隻， 係咯， 啱啱好， 係咯。 咁三寶咁叫佢咩？茄子， 係啊，咪滋養三寶咯。 唔係滋養三寶係咪有配搭唔同嘅喎？ 豆卜咁樣， 係咯，有豆紅椒一定有係嘛？定紅腸、青椒、 紅腸、豆腐 同埋豆腐，係 咯。 我都 OK 啊，呢個。 但係你望住只狐獴，然之後叫佢做紅腸。 咁你望住只狐獴，你同佢葱油餅又如何啊？ 係，我都覺得幾好笑真係。 佢唔係葱油餅，佢係糖葱餅，好 sweet 㗎。係 啊， 你望住嗰嚿嘢白雪雪咁樣，你都覺得有啲連 係啊。 系咪有我块皮包住嗰啲啊？ 系啊， 咁叫棉花糖都得。如果咁样， 系不过佢又冇嘅，你可以即系又加入下。 因为有只黄黄地，所以叫鸡蛋仔啊。 都可能系嘅，都冇黄嘅。 你系因为我见佢糖葱饼同埋呢个白糖糕都系白色啊嘛。 系咯系咯。 咁咪一只系咪应该有啲黄黄地？ 咁使唔使又要平衡翻噶？一只叫鸡蛋仔。 够啦，唔使啦，我哋香港嚟 嘅。咁如果讲颜色咧，咁佢另一个配搭好啲，茶餐厅系列 哦，饮 得嘅系。 冻柠茶 系都唔中喎， 热奶茶 都唔中， 摩卡 鸳鸯仲喎， 鸳鸯仲 唔系因为好衬佢只颜色， 哦，系系系， 即系啡啡地咁样。 啡啡地，茶酒茶酒， 茶酒又仲，哦， 叫佢茶酒都几型喎，真系。茶酒过嚟，茶酒。 佢因应佢嗰个颜色噶，啊，系去谂嘅，系咪？ 系啦，另外一个仲系叫斋啡， 哦，斋啡，因为叫热咖啡咧， 因为黑色嘅佢， 因为热咖啡有三个字咯， 系啊，好难叫噶， 佢想全部都两个字咯。 斋啡过嚟，唔该，俾你只斋啡嚟。 但系咧，我觉得以上咧呢两组嘅名。都未必会赢啊！你知你听埋第三组咧个名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呢个共鸣。第三组名咧，全部都系 M 字头嘅 M 嚟 啊 ，M for 系啦。 一叫嗱，你唔好讲咩名先，一嚟就 M M 嚟啊 ，M come 咁样嗱，佢又未系咁嘅，但系即系都可以 英文名啊， 英文嚟嘅， 英文噶，几好笑嘅 M 字啊，咩 M 字头啊 ，Money 咯， 系啊 ，Money 啊 ，Money 咯 ，Money 咁佢又冇咁 Michael 啊， 唔系， 即系 Michael 要可爱啲嘅， 可爱啲嘅， 可爱啲嘅， 即系你觉得哇，一见到啲户面 M 字 额， 哦， 喂呀，你唔会带住个爸爸，你睇下爸爸 M 字额嚟紧啊，咁样好大镬噶 ，MTR 得唔得？ 系咁，我又唔知道佢会唔会咁样帮人卖广告。 佢自己都有个站啦 ，OK 啦， 系咯， 系 咯， 系咯，系咯。 咁佢嗰个 M 字头系课诶乜嘢咩系列啊？ 佢嗰个系列系 童话系列啦，好难估啊！佢嗰啲 好 难 估啊，真 系。 佢第一个咧就叫 Magic， Magic， 哦， 好 Magic 啊， 系 啊， 因为佢哋神出鬼没啊嘛。 咁 Miracle 咯 ，Miracle 嗱， 太 长 啦，太长啦，系啦。 但系咧，我想介绍第三个先， 好啊，第三个先系。 Monty 啊， 系 咪即系 Monty？ 佢话呢个代表糯米糍，原来 系啊，即 系 薛米糍咯， 薛米糍嗰只咯，系啊 ，Monty。但系咁点解唔叫 Monty 糍咧？ 因为有呢只 系咯 ，Monty 糍就嗰只嘢咯，系啊，真系啊。 但系计我话咧，其实咧呢个名一定会赢嘅，因为咧佢第三个 M 字头嘅咧就系叫做 Mira。 哦， 即系咧，如果你问我啊， 咁啱晒啦，搵阿 Mira 去唱歌唱啲 啊， 我 都觉得系 啊，呢个名 叫晒佢哋全部，咁不如再叫佢做 姜 涛啦，姜 B 啦， 系啊， 蒙着嘴唔系胡蒙咯， 系啊， 胡蒙着嘴说爱你啊， 你觉得有冇联系啊？ 我觉得有，不如叫花姐搵我哋 啊。听不见，听不见，我声线太多纷扰，好想打开眼界。让你叫嚣，标准多了，我愿藐视，看不见，看不见，已失去我的焦点。一位位擦过身旁，人海之中却变得迷茫。谁是我？不想当世界的羊，重复一种快乐，迎合多。深刻过一刻，记唔记得？当你迷失，几多次再放肆，再尝试，打破宿命，唔甘心继续无畏去追求安定，只针却慢慢偏离，流力追求过完美，迷住你，围住我，一些掌声未够我欢喜，咁系咪叫做完美？我醒起，我醒起，我醒起，我醒起，我最着紧嘅可能系昨天嘅自己。我在身边所有镜子，要破束于光线里边。 show 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 show 快活人。 好，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我哋今日咧呢个猜猜我是谁咧，咦，东东系咪第一次同我哋玩啊？ 我之前玩过嘅， 但系就唔系玩行业篇，系啊，行业术语。东东今日咧都会贡献下咧， 咦系， 系啊，我老屈佢，点都要贡献下咧，佢哋电视啊、电影界里边咧嗰啲诶出得街嘅术语。 OK， 我哋琴日同佢有筛选过，佢话呢个出唔同街， 呢个唔得噶啦， 呢个唔得。 系我嗰啲好简单嘅啫，只要大家谂下我哋平时点样拍剧，咁啊大家就明 啦。好啊， 好，电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啊？欢迎大家咧，如果你哋有你哋自己行内嘅术语，都可以嚟考下我哋嘅吓， 系冇错。 总之不论你考我哋或者答题目嘅，我哋都有份纪念品送翻俾你哋嘅。 系啦，嗱咁啊，呢个咧亦都系桂花玲嘅专场嚟嘅。请问你， 我冇砌专场。 买鸡蛋翻嚟之后， 咦、哦、又系关啲蛋 事？系啊，我发觉咧呢几日咧成日都有呢啲新闻出现啊。 系啊， 要点处理？ 仲要系咧，真系唔知关唔关我天气事？ 系 系啦， 又 系 好特别嘅。 系啊，咪啲鸡蛋买到翻嚟，应该点样摆放？ 哦，应该。 东东识唔识噶？ 我诶，等我妈妈答咗先咯。 佢嗰個係正確答案嚟嘅，應該。 哦，係啊。我就 俾啲壓力你先，桂花田，你梗係唔好錯啊你。 你執漏啦，睇下我有冇嘢講錯。即係我而家就會搣開咗佢啦，搣開隻蛋。 搣開邊度啊？ 即係有包裝噶嘛，而家好多都。咁然之後咧，我就會洗，即係洗一洗佢啦，抹翻乾淨佢咧。咁跟住就擺入雪櫃咯。 哦，你真係好乾淨喎、啊。 我有洁癖噶， 真系你会洗鸡蛋噶，你会唔会噶？ 我而家乜嘢我都会洗，就连咧嗰啲 袋，系 啊， 系啊，系啊，就连嗰啲袋装、嗰啲包装、嗰啲蛋糕，即系嗰啲面包咧， 你都搣个蛋糕出嚟洗啊？ 唔系，我会连袋冲冲水，跟住抹抹翻过去摆喺度摆咯。 哇！我喺你哋面前咪好似原始人咁样咯。 你今日如无有嘅，系啊，你如无有嘅，你系，你啱先知咩？ 洗埋只蛋啊！ 所以你唔见一开工啊？桂花田就帮你咧，360度消毒， 系啊，你块面我都 系啊系啊，因为咧嗱，我未讲佢个内文之前咧，其实我觉得呢位仁兄咧，呢位网友咧，香港噶，佢好犀利噶啦，因为咧，佢话佢买啲蛋翻嚟咧，佢而家好惊病毒感染啊嘛，佢会攞酒精搓手指咧抹嗰啲鸡蛋噶， 咁又不至于。 嗱咁啊，你哋对比你又争一格啦， 系 佢又好劲，佢攞嗰啲抹手指咧，酒精搓碎抹过嗰个鸡蛋嘅包装盒啦，咁然后咧再将啲鸡蛋咧逐粒逐粒咧就放翻入去个雪柜里边嘅咁样，系啦嗱，呢个第一啦，仲要咧， 咪先咁呢度有冇专家话正唔正确，可唔可以先？ 哦，暂时到呢个未系重点嚟嘅，系啦，重点咧就系佢话。当佢咧就 谂住食佢食嘅时候， 佢仲要煮鸡蛋之前咧，佢系每一只都有检查个蛋壳咧有冇裂开嘅。 哦， 系啦，嗱呢，你知唔知呢个咧？我又系良心建议啊。 系， 你记得揾一啲铺头咧，佢系会有良心嘅。我试过咧去嗰啲叫做小型咧，即系唔系大连锁嗰啲啦，又有唔同颜色啊，又黄又绿嗰啲店咁样咧，佢真系好得意嘅。我买鸡蛋咧，我本来谂住俾一次就走噶啦嘛。那个姐姐咧，可能见到我实在个样太过似啊，会俾人揾笨嗰啲咧。佢主动嗌停我，佢话：你等等先，哦，做咩事啊？你唔打开检查啲鸡蛋？佢主动叫我检查，喺个收银嗰度俾咗钱。 因为太多人换蛋啊， 因为鸡蛋冇人换， 真系好笑啊！佢跟住即刻打开，然后咧就逐只同我咧底面一反就睇到啊嘛。跟住咧佢仲话：嗱呢只咪唔得咯？我仲问佢呢只有咩唔得啊？咁样，佢话有少裂啊，已经。我话咁点算啊？佢话唔使惊，佢哋一排蛋可以换噶咯， 系 随时有后备噶。 哦， 你知唔知噶？ 我唔知喎。 系啊，即系成排，譬如而家咪你当十只， 佢换翻一只啫嘛。 系啦，你当十只咧，佢真系即时喺嗰度咧执翻，好似一只新蛋咁样咧，就摆翻俾你。 从来都冇喎。 系啊系啊，唔系大超市喎。 哦， 所以唔系大超市咯。哇，呢个救我命啊！如果唔系我真系翻去，我谂咪鬼玻璃啊，真系。 系啊， 买翻啲蛋全部又出事，我买咗几次都系啊。 唔系啊，最惨啊，嗰只蛋如果裂咗啊，即系你老婆。攞出嚟咧，一打开佢嘅时候，点解只蛋臭嘅咁？ 系啊，咁啊出事啦， 好嬲噶嘛！ 系啦，嗱，咁所以咧，佢话佢已经好精噶啦，呢个网友咧，佢每一只蛋都检查过有冇裂痕嘅，全部都冇噶。 系 好啦，佢就煮熟咗五只，煮熟咗五只之后咧剥壳，煮熟完之后先发毛，你有冇见过？ 咩话？ 煮熟完之后先发觉系发咗毛嘅。 边度个过程里面知道佢发毛啊？ 好啦。 你话俾我听，一只蛋点样叫煮完之后先知发毛？ 佢系撒蛋嚟， 撒蛋嚟嘅， 咪即系嗰啲白色嘅蛋白变一粒粒啊？ 佢真系咧，变一粒粒咩 即系有啲毛菌啊？ 系啊， 毛菌你 suppose 你点样水，佢都仲可以连形俾到啲灰色点你睇啊？ 黑点全部都系咧黑斑啊！ 好核突， 好核突啊！佢咧打开个蛋壳咧，嗱，即系唔好意思，食饭前都要提一提大家，因为呢个都系要留心嘅。佢买啲蛋咧，你谂下头先佢做咗啲咩？抹酒精啦。佢话佢 check 过个壳系冇烂嘅，即系已经正常就唔会有啲咩外来菌直接渗入去啦。佢煮咗五隻，竟然嗰度咧有两三隻咧，一打开个蛋黄咧，蛋白冇嘢嘅，去到蛋黄嗰个位咧就开始见到咧啊，蛋白都有啊，黑咯，一撇咁样咧，好似我哋买香蕉嘅香蕉皮咁样咯， 系一撇添啊， 系啊，一撇啊，嗱，你如果唔怕核突嘅，俾你睇下啦，咁样咯， 我唔怕嘅。哦， 系啊， 哦， 系咪香蕉皮啊？香蕉皮梅花斑点咯，喺晒嗰个蛋黄度。 我真系咁耐， 系我都未 见 过 呢啲咁嘅景。 系啊，考起师奶啦，系咪先？ 因为佢撒蛋啊嘛， 系啊， 就算撒蛋我都冇见过呢啲情况。你 但系坏蛋你有冇试 过？坏蛋有， 即系如果打出嚟咧， 应该臭噶，臭噶系嘛？ 其实佢呢只应该。我想都有臭味啦， 系咪啊？ 但系坏蛋咧，蛋黄唔系散晒噶啦咩？ 系咯，但佢好得意， 佢可以 蒸， 佢有 因为佢散啊嘛。 唔系啊，咁我知道喺里边本身已经系散噶啦嘛。如果系坏嘅蛋，佢唔会再有个 egg 肉同埋 egg white 即系分得咁开。 头先个 egg 肉咧，我以为佢讲紧个 egg 唔喐啊，我用个 egg 肉即系佢唔喐。 蛋黄同蛋白系会混浊噶嘛，咁唔会烚到佢嗰个样。 嗱，即系证明原来咧坏蛋有好多种。 系啦， 系啦，呢种就呢个。层出不穷咧，你系要撒到埋口你先知嘅。 系啊， 我真系我都第一次见。 但系问题系打开咗，即系佢讲紧撒完之后，佢搣咗个壳， 蛋壳， 系啊， 跟住就见到嗰、那个嗰几点嘢啊， 先至见到里边嗰几点嘢咯。 撒完之后摆一阵，跟住变咗要发毛。 冇啊，佢第二日已经撒啦，佢已经买翻嚟摆咗一日啦。咁佢话喂，冇理由一日都挤唔到啊嘛。 咁点啊？有冇专家喺度讲啊？点 专家就话咧，佢而家应该就系有机会咧，都唔使讲啊，一定系已经变坏咗啦。 系咯， 应该可能。系咧，直情系储存过程里边咧，可能过咗保鲜期就已经变坏咗啦，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嗱，譬如香港啲专家咧就教大家咧，要将佢第一就避免阳光晒啦，同埋第二咧，佢话咧系要蛋尖向上定向下？ 蛋尖向上 定向下？ 向下， 向下， 同向上定向下？ 因为冇理，通常都系向蛋尖系向上，因为你摆鸡蛋嘅时候，佢都系蛋尖向上噶嘛。 今次师奶田，你个宝座让咗俾师奶东啦。 Yes， 系啊。 但系我见佢摆喺嗰个胶蛋盒嗰时，嗰啲蛋系向下 啦。系啦，阿师奶东， 佢摆喺胶蛋盒嗰度咧，佢个蛋尖咧系向咗下嘅，佢系肥嘟嘟嗰个喺面嘅。 系啊，原来咧根据专家所讲咧，佢话根据鸡蛋结构咧，鸡蛋嘅气囊咧。就如果蛋尖向下咧，气室就向上，令佢处于最自然嘅状态。如果调转咗咧，佢容易受压咧，嗰个鸡蛋咧就较容易会变质。仲要喺一般情况之下咧，其实你唔使点样特别洗只蛋嘅。 O K， 系啊， 用啲钱先洗下佢啦，咁样啊。 真系有好多种坏蛋，你要小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有关港区国安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根据内地的立法法去进行，强调要尊重人大常委的立法过程。而根据人大常委的决定，当通过草案之后，在香港就会公布生效，成为香港法律。李家超又话。草案說明當中提及有關執法部門要做的工作，要視乎最後的條文正式寫法才至清楚細節，但當局已經是準備當中，亦會按法律條文履行職責。繼昨日全國人大法工委聯同港澳辦、中聯辦在香港舉辦多場的座談會，聽取香港各界對港區國安法草案意見之後，今朝繼續有各界人士到中聯辦，當中包括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偉珠。他抵埗並接受傳媒訪問時說，社會對處理國安案件法官國籍問題有不同意見，包括外籍法官不能處理這類案件，亦有人表示法官可能擔心會被制裁等等，但最後要由行政長官作決定。 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勇寻日在座谈会上提到，冇一刀切禁止有外国居留权的香港法官审理国安案件，而是由特首指定一批适合法官，可避免相关法官审案时可能出现双重效忠。香港近日有多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说，预计未来几星期感染率都会高企，但当南亚的回流潮结束，本港几星期后的输入个案数字会下降。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另外要关注的问题是外佣，新到港或回流的外佣都属于高危组别，他们分散不同家庭，如果未能阻截输入个案，导致外佣群组爆发，本港社区爆发风险将较新加坡更大。他认为政府应该设立隔离营或在酒店让到港外佣检疫，如果在雇主家中检疫可能造成交叉感染，建议当局收紧相关安排。南韩过去一日再多51宗确诊感染新型肺炎，31宗属社区感染，首都圈地区占19宗，全国累积病例增加至到12,535宗，281人死亡。南韩疾控中心话，首都圈地区正处于疫情的第二波爆发，呼吁民众要为长期同病毒战斗做好准备。当地新增的境外输入病例亦都引起卫生部门关注，新增20宗境外输入病例。有16宗據報是來自停泊釜山一個港口的俄羅斯貨船，另一艘停泊附近的俄羅斯船隻亦都有船員感染。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是天氣炎熱，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幾日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端午節亦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溫32度，相對濕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921点，升13点，成交金额63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85点，跌8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00.5升3.1，小米集团13.82升1，阿里巴巴223.2升3.2，中芯国际27.85升4，美团点评178.4升6，友邦保险75.8升9，心动公司30.25跌2.75，港交所320元无起跌，网易135.9升3.3，京东集团234.8升4.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6.56，瑞士法郎0.945，加元1.355，人民币7.071，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日经平均指数报22,559点，升10点。港金现价报16,345元，升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6.88美元，卖出1,767.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六月三十分，黄天怡和你寻开心。 黄天怡，好烦嘅，成日流眼泪。 哎，我真的很后悔，我大学的时候冇俾心机读书。 冇事冇事冇事，好翻好翻好翻。 但其实最癫系佢下一秒就会笑翻。 因为咧，我觉得如果我嗰时俾心机读书咧，可能我就唔使做天台。 有笑有泪嘅人生同埋节目，应该都系快乐嘅。 咁以后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 ，Give Me Five 黄天怡继续同你一齐笑一齐喊啊！ 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喺6月1日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嘅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要喺6月25日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收信即刻复，而家就去核对选民登记资料，查询2891-1001。 电话号码1872388 啦，猜猜我是谁？欢迎你可以打嚟同我哋玩行业术语，东东都会问你关于电影电视嘅行业术语嘅。而家打嚟1872388。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乐队披头四啊，自从组成以嚟咧 ，Paul McCartney 同埋 John Lennon 咧系被公认为系乐队当中嘅灵魂，其他嘅两位成员咧系颇被忽略嘅。吉他手 George Harrison 咧，虽然系嚟自一对咁具影响力嘅队伍，但由于佢嘅吉他技巧未见受到重视，要去到1968年啊，有一日咧 ，George 就喺度睇《易经》喎，嗱冇错啊，系真系中国人嘅国宝之一，我哋嘅《易经》啊，佢第一次领略到缘分呢样嘢。原来喺西方世界里边咧，佢哋认为一切佢哋得着嘅嘢咧，一系就系幸运，一系咧就系意外嘅安排嘅啫。基于呢个咁样嘅启发 ，George 咧就决定写一首歌咧，系同呢个思维有关。George Harrison 灵机一触，冚埋本书，然后咧随意打开一页，谂住揭到乜睇到乜就写乜。结果佢打开嗰一页咧，系零零舍舍见到 Gently Whips 两个字。于是乎，由吉他手写嘅一首有关吉他低泣时嘅歌曲咧，就诞生啦。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结果啊，系成为系吉他手都会演奏嘅经典歌曲，亦为 George Harrison 咧攞翻佢响天王队伍 Beatles 乐队担当吉他手嘅面子。顺带一提 ，Beatles 嘅呢首歌曲啊，特别系请咗 Eric Clapton 咧，系嚟到弹主音吉他，不过系用不记名方式嘅。 想 fetch 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新地任我行。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系啦，我哋系丰收快活人啦。今日有桂花田啦，有东东啦，就有曾志豪 嘅吓。 诶，行业术语，欢迎你出题目考我哋就得，你想答我哋嘅问题都得嘅。 系， 咁争取时间咯， 系啦。1872388，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第一位有我哋嘅。 Hello， 你系边位啊？ 李小姐。 李小姐。 嗨，早晨， 早晨， 你好啊，你好，你好， 你想，东东你好， 早晨啊，李小姐， 你好， 系啊，你想答问题定出问题啊？ 我出问题啊。 哎呀，好啊，好啊， 你想边个答啊？我哋三个一齐答 嘅，三个一齐答，系啊，你讲啊。 好，咁咧，其实我就做航空公司嘅。 哦，哇， 我真系觉得好高兴，我哋咁多空姐听我哋， 佢哋全部都话俾你听， 好多 friend 听你哋噶。 系啊，阿田你可以加。好，你请问 系有潜质噶，可以做 supervisor 噶。 哦呀， 潜质啊， 潜质同埋 supervisor， 好识讲嘢，李小姐， 我系花姐，都 系 花姐， 系啦，吃姐。好，你问，你问。 好，咁咧，我哋咧有三个英文字母咧，其实我哋一听到就会觉得好有压力嘅， 好有压力。 尤其是系啦，尤其是我哋，譬如话我哋系 purser 级以上啦，譬如话 in charge 嗰个人咧，一听到呢三个英文字母咧，我哋就会觉得，哎呀。OK， 咁大家快啲上啲手啦，即系咁样样嘅， 即系比较高级啲嘅，你哋就会有啲压力啦。 唔知咩嚟嘅咧？ 唔好咁讲，唔系其实纯粹系 责任重大，责任重大 啊！医生， 好啦，你快啲讲，快啲讲，系 咁咧。呢三个英文字母咧就叫做 OTP， OTP 系啦。 OTP， 咁好多时咧，譬如话有啲麻烦嘢嘅时候咧，咁可能嗰啲大家姐啊或者阿哥咧，就会话喂唔得，佢咁，跟住个地勤同事咧就话喂，但系 OTP， OTP 帮下手得唔得 ？OK， 系咪即系嗰啲宿舍啊，即系咩 over 乜乜乜咁样嗰啲，系咁样嘅，咁样啊 ？O 系咪 for over 啊？ 我知，系咯， 东东知啊， 系咪 overtime penalty？ 类似咁啦，非常接近啦， 好劲，好似啲英文， 但又唔系 over， 又唔系 over， 唔系 over， 系 open， 要准时嘅咧 ，on time，on time penalty， 系啦， 哦 ，on time， 真系 penalty 啊 ，performance， performance 哦，即系点啊？要准时有个勤工奖。 哦，系咪因为咧？如果唔准时就会俾人扣分啊？ 唔系，但系佢喺话喺一个情况之下咧，喂，今日 O T P 咁 样，即系点啊？ 会有停泊费噶嘛？ 日日都要 O T P， 系日日都要 O T P， 日日都要哦。 系啦，因为呢一样嘢咧，公司系会 review 嘅。其实每一个月公司都会睇啲 statistics 咧，就睇下点解呢班机会 delay 咗咁耐啊？咁、可能都会问翻。咁其实 suppose 咧，管事嗰位同事咧，就应该系要写翻报告。如果有任何嘅 delay，even 系一分钟，even 系一分钟 delay 咧，都系要写报告嘅。 系、哎、啊， 咁如果公司 review 翻冇报告咧，就真系会问你点解。 哦， 咁可能有啲相应嘅 follow up 要做嘅。 咁所以头先你话通常应用嘅时候系个地勤会叫你哋喂 OTP 要帮帮手，即系点啊？即系话你快啲接埋呢个客入去定点啊？ 如果唔系佢就要写 report 咯。 系啦，即系譬如话哎呀，其实已经个时间好问，但系个客可能有啲行李嘅嘢要处理，就比较麻烦少少。咁可能譬如话啊个大哥话要咦唔得喎，佢嗰件行李要 offload 喎，咁可能地勤同事话喂，但如果而家 offload 咧 OTP 喎，怕唔怕咁样？系啦，就会有咁嘅情况。咁可能通常咧，而家去到今时今日咧，咁同事都会觉得唔紧要啦，咁我会照写噶啦。 嗯， 咁佢的而且确系佢嘅行李有问题，咁 OTP 都冇办法。 OK， 咁佢都系照事实真系发生紧嘅咁嘅情况啦，系咪？ 即系有状况， 都唔怕写条 OTP 嘅， 都唔怕嘅，但系其实。是真系有压力嘅， 明白明白。 即系写得多又唔得。 我又想八卦问一下，同你哋个 OTP 有关咧，咪成日有啲人咧最后召集咧，你哋咪攞住，你哋好似个旅行社嗰啲导游咧，拎住个牌咧周围追人咧，喂你系咪呢班人？你 系 咪呢班？咁通常你哋系赶到咩地步咧，或者先至会出呢招咁样噶？ 嗱，其实咧 ，suppose 咧，如果是大飛機，即係譬如話綠色魚翅，咁就會係20分鐘之前。 綠色魚翅，佢講緊嗰個即係泰國航空啊， 係啦，泰國航空係啦， 冇錯。 就咁咧，就20分鐘前佢哋就已經係真係要打曬攞咁揾人啦，因為真係一定要10分鐘之前佢哋係要閂門。 係啊 ，departure time 之前10分鐘係一定要閂門。 係。 咁如果係 否則就會罰錢嘅啦。 否則。就 即系迟咗， 机管局我哋迟咗 push back 咧，机管局系罚我哋钱嘅。 系啊， 发航空公司啊嘛， 系啦。咁如果红色鱼翅咧，就 系 八分钟嘅。 哦，我仲分噶，原来 系咪八分钟？八分钟、六分钟 即 系 短啲嘅，再 短咁多嘅， 系咯， 少人啲咯， 机细少少。 哦，系啊。 我有屋企人系做红色鱼翅， 你哋会唔会咧入埋厕所揾噶？ 唔会啊嘛， 系咪唔会？ 会， 我见佢周围行噶，举牌嗰啲。 地勤同事会周围走，同埋有可能会入厕所揾嘅。 系啊， 附近即系嗰个 boarding 机附近嗰啲厕所会揾佢咁样样咯，大声即系问有冇啊，有冇啊咁样样。 但系去到好关键噶啦，如果你哋要去到厕所， 我谂系真系好惨啊！如果唔系就 系咯， 系啦，间公司做法唔同啦，试过坐嗰个九龙航空都唔系咁咯， 咪红色鱼翅啦。 譬如话写得多 OTP 嗰啲 report 咧，咁其实你话有冇后果咧，都可能公司会。问咦，点解你成日啲机都系咁嘅？咁即系都会问嘅。 开刀咪就 系 开呢啲咯。 系啊，哇！如果我做嗰个主管，应该日日都 O T P 唔到啊。 系啊，所以系非常有压力嘅。 明白明白。 一讲话喂 O T P 怕唔怕？咁大家系真系会定一定谂一谂，怕唔怕咁样咯。 我问，真系问多句。咁好啦，删咗一集啦。咁你开始我大家起行啦架机，系咪离开咗就唔使等于叫迟咗起飞啊？因为你哋仲喺嗰个跑道兜圈兜。兜来兜去兜好鬼耐噶嘛，成日都 系啦，因为 嗰啲叫滑行，你冇人兜圈，你食晒步， 你估唔使跳标噶， 系咯，都要有噶。 唔系咁讲， 咁咧其实咧， 系咪离开咗个闸咗条桥吓，就得噶啦？ 其实唔止离开闸添啊，直情系一闩门，一闩门咧，咁就唔系航空公司嘅问题啦，咁就纯粹系可能系航空流量管制啊，或者系机场繁忙嘅 缘 故，航空公司就冇做错嘢。总 之十点钟要你离开，你十点钟好走啦。 系啊，得闲再打过嚟，多谢你李小姐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唔好意思啊，我哋啲听众咧，因为阿桂花田一听到空姐咧，佢有两个行业会好有兴趣嘅，巴士同埋空姐。 哦，系咩？ 佢想揸巴士，再唔系就做空姐。 哦， 系啦。 咁揸巴士先啦。 佢又问得多啲嘅，好啦，我哋再听下位听众，唔好意思等耐咗，阿莲系咪啊？ 长知识 系啊， 系啊，阿莲系啊，你好， 系你好啊， 你想答问题定出问题啊？ 答问题啊。 答问题，东东你嚟啦、 哦、 可以。 哦，好啊，其实呢我嗰啲问题呢系关于呢、这个拍摄嘅。 好啊，拍电视嗰啲啊咩都好。 我哋都唔识㗎。 係呀、啊、你问啦。 咁穿崩你哋成日都知啦， 知道 穿崩知咩啦。但咩叫穿崩呢？ 穿崩啊。 崩啊。 係啊。 哦。 穿崩、啊。 咁我知道应该。 崩。 係啊。呢、这个要俾啲范围佢，如果唔系阿莲，应该一般市民答唔到。 你肯定你知道， 我估系咯。 曾志豪应该 器材嚟噶嘛， 系器材嚟 嘅，咁所以我会知啦，系啦。 即系有时咧，我哋做戏咧，即系除咗有画面啦，仲有声音噶嘛。 系。 咁但系我哋拍摄嘅时候咧，即系有摄影机啦，亦都有阿咪啊、灯啊。 系。 咁咩叫穿 崩咧？ 崩咧？ 崩。 佢同穿崩都好似噶啦。 嗱，佢系一个器材嚟嘅。咁咧，呢、這個真係難啊！佢普通市民真係會 唔知 道，不如你試下形容嗰支嘢俾佢聽咧，睇下佢知唔知係咩嚟 嘅。嗰支嘢咧可以伸長，亦都可以縮短，係 啊，好毛神神嘅喎。 佢可以毛神神， 佢又可以冇乜毛 嘅，都可以冇乜毛喎。 好鹹濕啊！你哋 主要咧係黑色嘅， 係啦， 但又有時咧係白色嘅。 哦，係啦， 會有灰色噶， 都會有灰色嘅， 係啊，同埋最緊要咧。 咪 咪啊！嗰支泵咪啊！你解释俾阿莲听呢个泵咪个作用系做咩噶？ 呢个泵咪咧，有时候我哋拍剧咧就收音嘅时候咧，唔可以将支咪隐藏喺我哋件衫度咧，就会有一支咪咧，咁咧就会好似喺半空嗰度咧，就会收我哋嘅声音嘅。咁所以有时咧，你睇到啲戏咧，咦？点解突然间喺个顶嗰度咧有粒黑色嘅嘢啊？ 会睇到咩？ 有 噶，而家都仲系会穿噶，我都避唔到啊！ 有时避唔到嘅，有时我哋都会见到嘅。 系， 我好似见过嘅呢啲， 系以前多啲嘅，真系。 系啊，佢有阵时有啲幕后咧，总之佢影到个大环境，你就见到哇，有个人咧好得意嘅，嗰、那个即系生 man 咧，佢就攞住支好长嘅钓鱼竿， 系啦， 长到咧真系就因人而异啦。 其实佢好好功夫， 好好手力噶， 系 啊，佢咁样咧，然后就吊住，有啲喺下边怼上去，有啲喺上面扮落嚟咁样。 系啊，佢又冇神神嘅喎， 系啊，但你估得好好啊，系啊，你即刻知道 系、啊，我好似见过嘅之前， 系啊系 啊, 啊，恭喜晒你，恭喜晒你、 嗯、 ，thank you， 多谢阿莲，拜拜， 好叻啊， 系啊，穿崩啊，真系 穿崩啊， 系 啊， 好啊， 几好玩啊， 好，我哋再听下个听众电话度啊，阿豆， 阿豆。 系 ，hello， 阿豆话你把声真系好甜豆咁样，红豆沙， 你系咪好细个噶？你好啊，早晨啊， 九岁， 你 九岁， 点解你唔使翻学啊？ 因为今日六年班毕业典礼彩排。 哦，彩排，点解你咁紧张啊？你系六年班， 佢唔系佢九岁 啊，佢系啊，因为人哋彩排佢唔使翻学咯。 哦，系啊系啊，咁样嘅。 你三年班定四年班啊？ 四年班， 四年班， 咁啊，咁我出个钱啲噶啦， 好啦， 桂花 田姨姨问你啦，好唔好啊？ 好， 嗱，好啦，啊 ，OK， 咁啊，嗱，你而家听到咧，成日我哋都因为疫情咧，成日都听到话 lockdown 系咪啊？成日都 lockdown 咁样，系咪？即系封晒所有嘢啊！但系喺消防叔叔嗰个系列里面咧，有一个叫做 lock in 嘅 ，lock in 系啦 ，lock in 系啦，咁你估系啲乜嘢嚟？ 你又话出个钱啲嘅？点解我 feel 唔到佢钱嘅？ 其实连我都唔识答。 咪系咯，你边部钱咗咧？你话俾我听。 个英文字钱啫， 嗱 个 意。等我帮下你啦。Lock 咧 即系 锁 住 ，in 咧好新 潮。即系入去 解锁啊？ 解锁啊？ 嗱，大家佢叫咩？阿豆几犀利啊？ 解锁 啊？ 又唔系 哦。咁佢犀利喺边度位咧？ 即系佢 即系佢咁答你， 系啦嗱，勇于尝试。我啊， 班人， 我都班阿豆。 等一阵豆豆先。好嗱 ，lock in 系啦。 点用噶？你成句用俾人听一次嘛 ？OK OK， 咁啊，当消防咧就收到咧，喂喂，嗰度咧嗰个单位咧，喂 lock in 咁样。 哦，系咪形容紧一啲意外？ 系咪即系？嗰度对门反锁咗，就要帮佢开咗对门去啊！ 接唔接近啊？ 嗱，我想问啦，咁佢反锁咗系乜嘢原因啊？当中系里面有啲咩啊？ 佢反锁咗，因为 条锁匙， 唔系，嗱个锁都有，你可以咁，里面点解会反锁？ 啊，佢问混 lift 系咪啊？ 咁系因为里系乜嘢啊？有啲咩喺里面混咗喺度啊？ 有 人， 有人。所以呢 佢 lock in 咧就系意思话屋内有人被困啦。 好耶！咁啊，豆豆啊，阿豆啊，你如果咧要避免咧 lock in 咧，你知唔知你应该有啲咩嘅工作啊要做好啲噶？ 要。如果隔篱位 傻傻地，我咁你就即刻出 lift， 唔好再喺里面。 系啦，如果你发觉个 lift 傻傻地，譬如话咧啊，环睇电梯好似贵翻田姐姐，你就千祈唔好再搭佢啦。 系啦， 如果你见到东东咁大 size 嘅，如果你见到东东咁大 size， 啲叔叔想同你入 lift， 你都唔好入咯，因为佢都会搞到个 lift 傻傻地噶。 系啦，贵翻田安全啊。 系啦，豪仔哥哥呢啲就最安全啦，又唔好负担，又唔占位置，知唔知啊？ 知啊， 知啊，好叻，多谢你啦。 恭喜豆豆， 恭喜你！ 我中意佢成日答啊，好啊， 系好啦，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 Sammy 陈淑文。生活中难免都会遇到不少的挫折，但是犯法总是会比困难多的，所以千祈不要灰心啊！所有朋友仔要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明天，一起努力啊！你都想开心啲？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文庄、阿土 Make in Hong Kong， 听完个人都轻松晒。 灵觉被磨蚀，成绩好比一切紧要，要有车有楼成为成功的指标，为何要我快快做成人，无人睇到历史的教训，沉闷后悔为何能令老师放心，成功追到车，人工追不到通胀，要博得晋升，如何能因为你善良，如何有性格却未离困，为何坦率就寸步难行，着起西装为何能令社会放心，无人明从来没有这套西装里我独自离留，无人翻开平平无奇小宇宙，人人自救，哪有空间看看陌路旁人，埋藏双眼背后的千丝万缕， 佢系林一峰啊，西装有的心事啊吓，电话号码八七二三八八啦。今日我哋玩猜猜我是谁咧，有东东会特别贡献一啲电视电影嘅行业术语嘅吓，欢迎你都可以问我哋问题嘅。电话旁边呢一位系你边个啊？ 喂， 系你系边个啊？ 二妹系咪啊？ 阿妹 啊，阿妹 系啊， 二妹啊，你好啊， 你好啊，早晨啊， 你想问问题定答问题噶？ 答问题。 答问题好啊。咁呢不如豪仔问你啊，唔係东东可能仲有条喎，你有冇啲、 啊、 你估二妹识唔识㗎？ 二妹识唔识啊？好啊，试下 好啊， 你 啊，你 都俾贴士嘅。 好啊， 呢、這个又温和啲。 好啊， 我哋呢有时呢拍戏呢拍拍下呢，佢就会话突然间呢导演就会同我哋讲一百格啊。 一百格。 一百格喎、 哦。有冇贴士啊？ 前后点讲嘅就係、是、咁样就冇啦。咁、 啊、 大家听到会点㗎？ 一聽到一百格咧，好多人咧都會一齊走動嘅， 會走動 的，好多人都會喐動嘅，因為咧要換一啲器材咧先可以 做到一百格， 做到一百格嘅、哦，而個演員咧亦都會即刻去補妝啊。 豬、哦、一百格我識嘅， 一百 豬 格， 係咪停一陣啊？ 停一陣唔係嘅，因為咧一百格，我哋諗下一百格多定少啊？ 多 多 多喎、哦，咁咁多，咁但係點解演員又要去補妝呢？ 因为佢知道， 但系咧拍一百格咧，一百格、哦，即系要拍你个样一百格、哦，咁系咪？ 即系好细致， 好细致嘅，要拍得咁细致，咁佢系快定慢咧？ 佢细致 慢啦， 系啦，佢拍到好慢、哦，你睇戏咧，突然间咧， 哦，一百格咪即系每秒一百格， 咁你有冇见到咧啲戏咧突然间咧喺好紧张关头咧佢就会慢咗啊？ 哦，即系以前咧 慢镜头， 哎呀， 哎呀 哦、原来呢个意思啊， 系啦，类似啦，就 系即系佢拍慢镜头咁解， 系啦，即系例如咧，即系桂花田， 我嚟啦啦啦 生啦啦咁。 我就谂住俾个好啲嘢，啲桂花田突然间回头嗰啲咧，即系迷 回头再看，微微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冇 错，即系就系咁样 嘅。所以一百格就一定要补下妆咯。 又或者以前赌神咧，即系行路嗰啲，嘟嘟嘟嘟嘟，慢慢行入嚟嗰啲咁样， 或者喷水出嚟嗰啲啊。 哦，原来系咁样噶， 冇错。 陈明打电话， 拍一百格啦， 拍一百格 ，OK， 多谢你啊，二妹，恭喜你。 好，多谢，系 好简单啊， 拜 拜， 拜拜。嗰个理论我哋都要话俾人听，话咪系咪真系一秒一百格咁嘅意思 啊？ 所以因为如果你一秒一格咧就速就冇咗啦，如果你一秒两格就速速啦，系啦，咁就会慢慢动作， 好靓嗰啲肉会飞起嘅我。 哇，会又真系会啊！你应该会嘣嘣嘣嘣嘣嘣， 冇错啦， 系。发发发发发， 好似讲， 哇哇哇哇哇！ 我哋听听听下一个 电 话， 电话 ，hello 你系边个？陈小 ，hello 你好， 陈小姐系咪啊？ 系啊。 好啊，你想问问题定答问题啊？ 我想答问题。 答问题好啦，咁啊到豪仔问你啦吓，好。咁呢个系一个酒店业嘅行业术语嚟嘅。佢哋对答嘅时候呢就会咁样嘅。我呀天啊帮手啊。係咩事啊冇啊酒水鸡啊。酒水鸡。係啦。跟住然后呢阿天就会话哈又你次次都系我㗎真係。 死呢个名唔系叫酒水 酒水鸡。係 啦。 你 关于餐厅啊还是大堂。 酒店业关于房间嘅。房间嘅系 啦，房间啲服务， 房间嘅系啦。譬如我同阿东东咧，两个都系做清洁嘅。咁我哋一知道呢件事之后咧，第一时间就话我哋唔好搞啦，叫阿天嚟执啦。跟住就同我阿天 渗水啊， 渗水好接近，好接近，好接近，系啦。但系 关水事， 关水事嘅，你已经啱咗七成半嘅啦。争个重点啫，就系佢点解无端端会水浸咧？ 水浸 点解会水浸吓？ 塞咗咯。 唔系嗱，佢系酒店房间啦，咁即系有人住啦。咁点解会即係一執房嘅时候你就会见到呢件事呢就话哎呀酒水鸡呀跟住呢大家啲对答可能就话哎估唔到嗰人好味好貌咁样㗎真係。 啊嗰个应该係关厕所事嘅。 关厕佢又唔一定行厕所。 唔一定行厕所 嘅。行厕所都得。 最烦应该系咪佢喺啲地毡上面出现呀、 啊。哦其实好简单啫真系同嗰个人即系你可以话佢大头虾有关或者佢冇手味有关。 早寫水囉早寫水。 佢有咩情况之下可以令到个酒店嗰间房 間 会水浸嘅咧？做咗一个动作。 咁点解唔关厕所事啊？ 唔一定系 水喉。 系啦、 啊，因为有啲水喉喺出边个厅。 唔系，即系佢唔一定系讲紧话厕所，即系爆渠定咩？总之佢就开唔记得闩水喉啦。 系 啦， 咁我所以头先咪啊，系咪应该系唔记得闩水喉，所以流晒水 咧？你系啦，系啦，佢就话原来酒水鸡咧就系酒店业里边嘅行业术语，就话当客人唔记得闩水喉咧，搞到水浸咧，佢哋就会话唉又酒水鸡啊， 有 咪 搞啊？ 系啊，大件事啊，真系。 恭喜晒陈小姐， 恭喜晒陈小姐， 拜 拜。系啊，呢个我觉得咧都常见啊。 系啊， 真系酒水鸡啊，真系系啊。 所以而家自动嗰啲会好啲。 系啊，不如我即刻考你一个啊。 我想话 唔使话 喎， 多谢佢。我以为佢听日继续翻啊，真系。叫咗听日唔翻啦，叫咗听日唔好翻啦。佢咁中意住酒店，住多两日，叫个酒水鸡啊。 系啊， 唔好啊，你街坊啊。 佢要去清水啊， 叫佢去清水真系多谢你啊。 多谢 你， 好客气，好开心啊，翻嚟。 希望你继续拍多啲戏，咁。我哋咧即系放假嘅时候咧，又再见到东东啊！ 拍多啲一百格嘅穿泵镜头俾我哋睇。 哇！唔会嘅，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